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九八二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九十八点二，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今天是一个小周末，周三，欢迎您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调频 FM 98.2，这里是每天早上7:30到9:30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我是水水。那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大家首先呢是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通过微信上的直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和珊珊的花容月貌了。 是的，记得一定要搜索活力982哦，点击关注和分享，可以帮助我们分享我们更多美好的内容。当然了，如果你关注了活力982的话，就不会错过我们今后每一天的直播了。 你每次戴这个帽子的时候，我都觉得有四只眼睛，两双眼睛在盯着我，很可爱。 我今天戴了一顶帽子，这个帽子 上面有 两只大眼睛。对，我不像你，没有洗头也可以不戴帽子。 我洗头了，我只是没有抓头。 但是你很抓嘛。 我就是 Drama Queen。 Drama Queen 本人。 对， Drama Queen 本人。其实今天带来的第一条资讯就是有关于一个 Drama 的。 是吗？ 你知道，就是因为你还记得我们在开播日的直播的节目当中分享过关于变形金刚的拍续集的一个概念吗？就是反正永远都是最后的，只是 The Last，不管他是最后的什么，总之最后的拍个十几集也就 OK 了。 最后的英雄，对 对，最后的骑士， 最后的男神， 最后的父亲， 最后的丈夫， 最后的告别， 最后的永恒， 最后的仪式， 最后的再见， 最后的变形金刚一， 最后的变形金刚二。 现在好莱坞基本上，如果看到这个片子的票房不错，特别是形成了一定的 IP， 大家肯定知道 IP 是什么，然后呢就会拼命的往前和往后找吧。 IP 这个词很好理解啊，我跟水水也是一个 IP 啊。 对，我们俩是 IP， 我们是山山水水大 IP。 大家记好，万水千山总是请点个关注， 行 不 行？那今天首先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蜘蛛侠。拍续集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是的。 目前是已经确定了，漫威影业的 CEO 凯文·费奇表示，蜘蛛侠英雄归来这样的一部电影还有2周就会上映了，但是他的续集马上就要筹备了啊。那表示肯定不是蜘蛛侠的英雄归来二，而是蜘蛛侠一个副标题的格式，仍然是由乔·沃茨来进行指导。 的确是蜘蛛侠拍续集了，你是不是听起来还蛮激动的？ 其实我还好哎。 我不算是蜘蛛侠迷。 嗯 嗯，因为其实上一部蜘蛛侠的续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它其实已经追溯到了蜘蛛侠这个人是如何变成了蜘蛛侠。 嗯 嗯，你看，你有看过吗？ 我有点点小小的印象， 就是他去那个科技的那个实验室，然后养了一堆蜘蛛， 嗯， 然后他就被那个蜘蛛给蛰了，还是给咬了？ 哦，我没看， 嗯，没看，对不对？我就知道，没有关系。 只要我说哦，你就知道我没看。对， 对 对， 就每一次你说特别好、非常好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肯定没听懂。 说的好棒，是不是？天哥来了，天哥说我们俩是 CP， 不是 CP 啦，我们俩只是 IP。秦时明日月说直播平台要发展，就是要这样做一个新媒体，还是得广告什么才行。 嗯， 他还说了，靠刷礼物是不能长久的，绝对不能靠乞讨为生。 嗯， 也无所谓啦，我们乞讨，走过路过，打赏一下。 有钱的赏个钱，没钱的赏个脸。 对，有力的出个力。有钢镚的给个钢镚的啊，谢谢各位。 不是，我跟你们说啊，其实最关键的一点是，我最近其实一直在就是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还问过吴周彤老师，我也问过很多我们的同行，就是我们俩直播间里的钱怎么样转化到我们俩个人的腰包里面去呢？ 给台里的呀。 是，然后后来 转化不到我们两个人个人腰包。 我知道，所以后来你就发现我没有这么热情了吗？ 我是希望啊，大家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微博去打赏。 微 下方现在出现了我们两个人的微信账号。 嗯，我的 可以直接转账吗？ 我的微博叫做鱼饮水啊，鱼喝水的那个鱼饮水。 啊，我的微博是吴珊珊双子座，就是我的名字加我的星座。然后其实我觉得说到打赏这件事情，我们俩的确并不是多么希望大家要打赏吧。我反而真的是希望大家一直要跟我们互动，比如说刷到666666666666。 其实说到蜘蛛侠拍续集这个事情，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研究剧本嘛。 是的。 然后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好莱坞现在的续集都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你知道，我觉得在续集的这个延续性上做的最好的其实是 X 战警。 是吗？ 你知道 X 战警很不要脸的，就是拍拍拍拍拍，他终于拍到他没法再拍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一部范冰冰出现过的那一部的那个剧情，你知道是什么剧情吗？那个剧情就是 X 战警已经来到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他们的敌对方已经制造出了一个万能机器人，可以看到他就变成克制他的那个技能的那个形式，所以说他们已经快要就是抵御不住，全部都要覆灭掉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发现了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可以通过时间的穿越回到最开始的那个节点去改变历史。这样的话那个机器人就不会出现了，对不对？ 对。 然后那一集讲的就是他们如何通过他们的意念然后回到了最开始的那个节点。 机器人为什么没有阻止他们穿越回去这个节点？ 一直在阻止，只是他们就一直在抵抗。然后最后的结局就是这个故事 人类靠意念战胜了机器人， 就是 X 战警靠他们的意念去改变了最初的那个历史。所以说 X 战警之前拍的东西全部都不算了。因为那个叫做旧的历史，所以他们就改变了一个新的历史。然后最新的这一集的 X 战警就是从他们建立的新的历史开始的。我就在想说，那这样的话那就厉害了，那就是个无限循环， 就厉害了。 只要你拍不下去的时候，哎，我又出现了这个机器人，我又去修改历史。 的确是可以重新来编写一下。天哥说了，说我的你把我名字写错了啦，我是姗姗来迟的姗姗，就存在了，谢谢天哥。 对， 是的， 你名字写错了。 你刚才是什么意思？你说啊，你是姗姗来迟的姗姗吗？ 不是，我今天有点迟钝，好不好？ 那好，那不如我穿越回去，大概你妈妈怀你的时候，改变一下这个 历 史， 修改那个 历 史 好 吗？ 好不好？ 我妈妈会杀死你的。 你妈妈怎么？ 我妈妈很爱我。 你妈妈在生你怀你的路上， 我跟你说，我 伤害了多少人？ 我就会在意念里告诉我妈，在怀我的时候不要吃那么多海鲜。 那好，如果那个时候你已经有意念了，我就再往前穿越一会儿，穿越到你在形成受精卵之前。 宝贝，你知道吗？我形成受精卵之前，你还没有形成受精卵。在我还是一个受精卵的时候，你都还不知道在哪里。 怎么忘记了我自己是00年出生的人呢？好了啦， 对对， 刚才说到续集这个概念，其实除了刚才分享的蜘蛛侠之外，还有其他的影片要拍续集了，对不对？ 没错，那就是纵横四海。那纵横四海这个名字一出来，大家肯定就会想到的是三个人的组合，那就分别是 周润发， 嗯， 张国荣和钟楚红， 嗯， 哎呀，那个时候的香港明星真的是又帅又美。 是的， 我们先不说关于续集的情况，好不好？我们先不说关于续集的情况，好不好？ 好， 我们先来看一张钟楚红的动图。 啊，好美啊！ 是吧？真的是美。真的是太美了， 真的是， 美的不可方物 的这种感觉。 而且你要想，那个时候没有 PS， 那时候就是没有 PS， 就是动图也很难 PS 哎，对不对？那个时候整形业也没有那么发达了， 嗯，那个时候没有整形吧？ 我不知道，可能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有吧。但是我觉得钟楚红这一代女明星的确是，天生就生成这个样子，而且每个人都不一样，就很美很美。如果大家在收音机前的话也没有关系啦，其实大家都可以想象钟楚红的那个样子， 钟楚红的样子，只要是稍微的接触过一点点香港那个时代的电影的人，应该都不能忘记。 嗯， 那个时候的林青霞、王祖贤、钟楚红、张曼玉、 张敏，再晚一点有张柏芝， 对， 是不是？ 张柏芝都很晚了， 很晚了。吴黄说厉害了 X 战警，但是纵横四海是什么？纵横四海应该是一部枪战片，对不对？ 纵横四海是一部江湖片。 吴宇森执导的那部， 对，那纵横四海目前是已经确定了第二届中加国际电影节的组委会宣布，他们将要启动拍摄吴宇森版的纵横四海二，准备将其打造成中加两国的经典的合拍片。那由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主演的《纵横四海》呢，是在1991年的时候是在香港上映了，那也是成为众多影迷当中的港片的经典形象。那大家其实都在说了，说我并不关注导演是谁，导演是吴宇森， 导演很重要啦。 但大家都很关注演员是谁，我们也是希望《纵横四海》能够真正的好好的选角儿啊，不要选出太雷的演员阵容。 是的，如果喜欢《纵横四海》这部吴宇森最开始1991年上映的那个版本的话呢，我觉得也会想看一看《纵横四海二》是什么样子。 没错， 拍续集的选角真的很重要。最近《流星花园》也在选角，我就很担心，就千万不要。求不要回童年回忆，真的 是吧？ 求你了。 在你内心，你觉得就是比如说杉菜，这样的一个角色，对你来说，你觉得在你喜欢的女明星当中，现在的有合适的人选吗？ 谢娜，开玩笑了，杉菜啊，我觉得像流星花园这样的续集的话，我更希望她不要选当红的哎。 我也是 啊，就希望他 其实很希望他选四个素人当那 F4， 对， 然后再选一个小女孩当杉菜。 对，我觉得真的会有这样的素人存在的，在还没有成名的这些演员当中，一定有这样的遗珠。是表演又好，然后又很能符合关于 F4 的形象以及杉菜的那个定位的。 你知道就是昨天， 希望柴智屏老师努力，好吧？ 真的努力， 努力， 真的努力。你知道昨天，因为我在开一个影视公司的一个策划会，然后呢就讲到就是他们在筹拍一个就是那种新的剧嘛。然后呢就是当时的那个在影视圈混了很久的一个同志啊，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同志。然后呢，他就分享了好几个那种年轻演员的资料，现在的女孩子真的长得很漂亮。你先分享下一条资讯，我找一找，然后我给你看好不好？ 在我分享的下一条资讯当中呢，其实有非常非常漂亮的小姑娘，而且这个小姑娘一定是很多男生年少时候的女神，因为她是《哈利波特》里面的主角啦。我之所以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是 艾玛沃森吗？ 是艾玛沃森啊，艾玛沃森小时候真的好可爱，对不对？ 你看过《哈利波特》吗？ 我看过《哈利波特》。 你最喜欢的角色是哪一个？ 哈利波特主角光环吧， 真的很没有创意。我最喜欢的主角是赫敏。 我真的是 赫敏， 很有创意呢。 当然呢，就是艾玛沃森。 哪里剧？你应该说伏地魔才比较有创意，好不好？ 伏地魔是大家都爱的。 或者是你最喜欢麻瓜？ 麻瓜好多啊，你说指的是哪一个？ 就是麻瓜那整个形象。或者是你告诉我你最喜欢在第二部大概是第几页当中出现的那一只麻瓜，这样才比较有创意吧。 对对对对，我最喜欢的是霍格沃茨里的教授。 好了，那为什么想跟大家聊聊《哈利波特》这部影片呢？是因为这一个剧集吧，这一本书的续集，一整套书，好吧？ 哈利波特就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它有七本，然后又拍成了电影，然后又有舞台剧。 哈利波特这个大 IP， 出版呢已经20周年了，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陪伴着我们长大的故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吗？哈利波特一共有七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啊？但是它的书的单价其实来说不是很贵，可是我觉得好像集齐七本的人也并不是很多，因为那个时候咱们小时候零花钱并没有那么多吧，就七本的话好像还是稍微贵一点。 你说中文版还是英文版？ 哇哈，厉害了我的水，上来就要买英文版的哈利波特。请问您上初中的时候都能读全英文版的哈利波特了？ 没有，我是读高中的时候买的。 哦，是吗？ 哈利波特是我的英文启蒙读物啊。 真的吗？ 就是很多。 请问你除了 Harry Potter 还记得别的吗？ 什么还记得别的？你说英文书吗？ 是的，英文书里面的台词或者是单字。 我就记得就是 Harry Potter， 他每一次就是讲那个魔杖的时候，我就不行。因为 你就魔怔了是吗？ 对，他每次讲魔杖的时候就魔怔了。你还记得吗？就比如说中文版的时候他经常会讲，比如说赫敏的魔杖、哈利波特的魔杖，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当时看到那个就是第四集的那个芙蓉，芙蓉的那个魔杖不是他奶奶的一根头发吗？然后他奶奶是一个媚娃，你知道吧？就是媚娃是那种就是非常有魅力但是神经比较 psycho， 就比较神经质的那种。 我好喜欢媚娃这个概念啊，有没有叫我媚娃？ 我觉得你的就是祖宗的上推三十代可 能 有一个 是 媚娃。对， 我有点媚娃的风格吧。 你 psycho。 我只有 psycho 和风这一条符合是吗？ 对，我觉得媚娃主要有三点吧，第一个是长得美，第二个是对男人很有魅力，第三个是神经质。你做到了一点，就是 神 经质。 刚开始的时候呢一点都不符合，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满足第三点了。其实之所以想聊这个呢，是因为在6月26号，也就是前天，6月26号，因为我们台是开播的大直播大仪式，所以说没有跟大家细聊哈利波特。当时呢作者其实是罗琳，他发了一条 Twitter， 在6月26号当天说的是，20年前的今天，那个原本只有我自己独居的世界突然向大家敞开，这事儿特别美好，谢谢你们。其实是因为二十年前的6月26号，哈利波特的第一本叫做《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是在英国正式出版的。那个时候呢，肯定有很多很多的人开始喜欢上哈利波特了。你们记不记得哈利波特长什么样子呢？如果不记得第一本长什么样子，第一部剧集里面长什么样子的话，我带了一个动图跟大家分享一下，来回忆一下这个走进了我们青春生活的小男孩。 这个已经是第三、第四部里面的哈利波特了吧？ 这是第三部、第四部里面的吗？ 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很小啊。 那倒是真的。反正就是前几部里面的哈利波特了。不管怎么样呢，哈利波特在全球一共卖出了5亿本书，有73种语言，拍成的电影呢票房累计50亿英镑，的确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系列的作品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哈利波特的意义在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特别特别神奇的世界吧，包括还带来其他的图片，比如说这个端端，有没有勾起一些年少时候的回忆？ Happy Harry Potter 20th anniversary。 是的，就是 character that taught me it was strong to be intelligent, curious and emotional。 emotional 很重要是吧？ 对，你最喜欢哈利波特什么呀？ 就是神奇的感觉吧。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世界，你会觉得，我觉得咱们小的时候好像都幻想过一些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事情，可是在哈利波特里面构建出这样一个世界，让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都顺理成章。 对， 而且都能有他自己更加 bling bling 的那种小小的细节，我觉得真的是满足了全世界小朋友和大朋友的那种心里关于神奇的幻想。 其实在文学或者是在剧本创作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母题。母题的意思就是说最基本的那种故事结构和故事主题。其实哈利波特在我看来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老生常谈但是其实又百看不厌的母题，就是救世主。就其实哈利波特这个主角一生下来，他额头上的那个 闪电的那个标志， 嗯， 其实就代表着他和别人不同， 嗯， 所以他其实身边的朋友其实都是各种各样的，可能有略微的个性上的差异， 嗯， 但大家其实都还是趋向一致的， 嗯， 只有哈利波特因为和伏地魔之间的关系而显得不同，嗯，成为了大家寄予希望的那个人。 你知道你刚才提到闪电这个形象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社交网站，就是国外的 Facebook， 他们特别可爱，就是那一天你只要发布关于哈利波特的话题， 嗯， 然后你的那个主页上就会立刻出现一些魔法特效，其中第一道魔法特效就是一道闪电。有没有就是很击中咱的那个少年心，超级过分，我觉得这个社交网站。 嗯 嗯 ，OK， 我们看一下大家的回复啊，你能念一下吗？我看不清。 吴黄说，吴黄说，嗯，长残了就是长大了，他的意思是。嗯， 他说是 Daniel 吧，就是演那个就是哈利波特的这个演员。但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说，在英国的演员里面，其实实际上他们有非常好的传统， 嗯， 就比如说像裘德洛呀，凯拉奈特利啊， 非常好的传统就是长到18岁开始长残吗？ 就是他们英国的演员必须每年或者每两年都要花时间在舞台剧上和话剧， 嗯， 要不然他们就没有办法在英国立足， 嗯， 所以说其实哈利波特的这个男演员 Daniel 他在演完哈利波特以后，他其实是吸引了很久，就他不再接任何的电影，嗯，然后是在英国的舞台剧和话剧的舞台上锻炼了挺久的， 哦， 然后再慢慢的又回归到电影当中来，同时呢他也在英国的一些电视台去做主持人这样， 嗯， 所以他其实实际上是开阔了自己的很多的一个疆界， 嗯 嗯，但是童星长残并不是他们真的长残，而是他们小时候真的 太 好看 了， 嗯， 其实他们现在也是很好看的。其实说到哈利波特，刚才记忆那点事儿说了，说20年了 ，Oh my god， 我已经这么老了吗？是的， 是没错，不要怀疑， 没错，不要怀疑，你已经是个老人了，嗯，好吗，天哥？其实说到纪念哈利波特啊，咱们小的时候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有很多人到现在都还在一直痴迷于哈利波特的剧情。比如说6月23号的时候，有一群小哈迷穿上巫师袍，戴上了圆眼镜，贴着闪电疤痕，聚在博尔顿，创造了一项同一个地点最多人同时扮演哈利波特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嗯， 包括大家就开始讨论为什么哈利波特是一个可以改变世界儿童的一系列作品呢？其实有一方面讲的是，它不只是儿童喜欢，成年人包括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是很有可能喜欢哈利波特的。还有就是哈利波特是越写越长的，你发现了吗？就是每一本都变得越来越长。比如说96年第一本哈利波特出版前一年，面向8到12岁孩子的儿童读物平均页数是140页，到了2006年平均页数增长到175页，2016年的时候呢，这个数字上涨到290页。可以说哈利波特这一系列的剧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孩子的阅读能力，嗯，以及图书出版业的整个关于儿童行业的判断。 其实说实话，好的儿童文学永远也是好的成人文学。 是的， 嗯， 好棒哦，这个概念。 因为其实在我们不断长大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去回看哈利波特，我们可以看出更多的东西来。 嗯 嗯，这是真的。 嗯 嗯，但是其实说实话，我是觉得我挺担心，就是罗琳如果他没有抵制住诱惑的话，嗯，如果把哈利波特不管在什么样的维度上就是去扩写，都会有可能会怎么说呢，就是没有到延续到那个精彩的部分。 嗯， 但是你知道我内心很矛盾的，就是我又不希望他停下来。 嗯，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特别明白，就很希望再看到，但是我就不要把罗琳逼得太紧吧。 罗老师，罗阿姨， 罗老师，没关系，你放松，慢慢写。在我离开这个人世之前，让我再看到一部就行。 现在《神奇动物在哪里》其实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 其实肯定也是有罗琳的许可啦，要不然这个版权拿不到。但是说实话，我觉得看完《神奇动物在哪里》，我挺失望的。 嗯， 真的挺失望的，我觉得不好看。 不好看是吗？ 真的不好看， 觉得不好看，也不想分析它为什么不好看。 就是故事不好看，然后整个的特效我觉得也没有很惊人。 嗯， 要么你就做一个就是英国版山海经。 所以他给你的感觉很像山海经里面的那 种感觉。你知道就 是 这个新的神奇动物在哪里，应该是今年还是去年上映的吧，挺新的一部电影，是讲的，就是， 应该是去年按照咱们俩的这种你知道老人的逻辑，去年的已经算新的了。 嗯，然后他的主创团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曾经非常明确的表示过，很多怪物的原型都来自于山海经 有可能。 嗯，然后我还因此去就是我的就你知道云浩还因此去买了一本彩绘版的山海经。 云浩是谁？ 明浩是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位嘉宾主持人、 啊、然后他去买了一本彩绘的山海经， 明浩是谁？ 他是在山海经当中的一个人物， 是不是？ 对， 是不是长着六个翅膀的那一个？ 对，三条腿。 好丑啊。但是所以说你觉得那个神奇的动物世界是吗？ 神奇动物在哪里？ 神奇动物在哪里、嗯、让你想起山海经的感觉，而且告诉你其实很多这种英雄的或者是有点神奇的形象都来自于中国的山海经。 对， 嗯，其实说回哈利波特呢，我觉得让我想起一件小小的故事啦。 嗯， 我以前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回有一个男生干嘛呀，和从家拿了一本哈利波特，然后就一直在看，然后我们老师就过来说你怎么这么幼稚，然后那个男生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儿，抬头跟老师说你不懂。我觉得可能是哈利波特给他的勇气吧。 我还以为是他抬头向老师念了一个咒。 我觉得他可能不行，那样真的有可能会被送进精神病院吧。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哈利波特还告诉我们一个命题，那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概念，就是英雄是会变老。就是我觉得很多儿童文学里面英雄是不会变老的，他永远都是那个样子，永远就是那副样子，就等到关键时刻他出来拯救世界。可是好像在哈利波特里面，可能是因为有着剧集一直在陪伴着我们，让我们感受到这些小小的英雄是在慢慢变大的，慢慢成长，和我们一起成长，然后一起去变出更多的特质，然后来看待这个世界。不管怎么样，非常非常谢谢罗琳曾经写出这么一些作品，陪伴了我们童年，然后给了我们一个很棒的世界。 嗯，不知道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直播平台前的观众朋友们当中有多少哈利波特迷，但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啊，其实不算是特别正的一个周年纪念日，因为6月26号才是嘛，但是晚两天我们要送给， 今天是20年零两天，嗯， 对，我们要送给哈利波特一个美好的祝福，希望你真的能够越来越努力，然后和金妮生活的越来越幸福，好不好？ 是的、嗯、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哈利波特的哪一部呢？你们还记得自己曾经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看哈利波特，然后被爸爸妈妈揪起来？ 我最喜欢的是火焰杯。 你最喜欢火焰杯是吗、 嗯、我超级喜欢火焰杯、嗯、 大家最喜欢哪一部呢？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了、嗯、然后今天呢是星期三，在这里马上时间来到北京时间8点整了，先送大家一首 Good Day， 希望大家有个好心情。 Good Day， 一会儿见喽。 Good Day， Good Day。 Just that day, oh, it's like my song is 台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七点半到九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啊，不是活力，是魔力。 是的，因为我们很魔性。 对，我们九八二魔力工厂的张厂长会组织大家给大家推送精彩的内容。 是的。 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 现在我发现咱们直播间已经有15000人了，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哪。如果你们在的话，能帮我打一个什么呢？今天 打一个3吧。 为什么？ 星期三嘛。 好，打一个3好不好？再吗？打一个3好。 珊珊，你的这些套路啊， 每一次真的是，你们愿意的话可以打233， 就爱33的意思。 爱珊珊是的，谢谢大家，谢谢啊。 看我的表情。 圈儿说：“我醒了，你俩真棒。”圈儿，你可醒了。但是你们知道醒这件事情很难吗？ 醒这件事情很难，而且今天你知道我就早上啊起来就看到了一条，就昨天我就看到了一条非常惊悚的一个消息。 在你看到惊悚这条消息之前，我发现在的人真的很多：蓝天畅想、林达西、公子隐梦、吾皇、耀龙、CYC、家俊、不羁。哎，吾皇你再出现一遍，你以为我会念第二遍吗？会的， 吾皇。 我腿带蓝色也来了， 我腿带蓝色，我跟你说，我真的对不住你，就是你的那个东西我还没有 还没寄 不是这样的，那天我把骑兵的东西已经寄出去了。骑兵你在吗？骑兵你的东西我已经寄出去了，你有没有收到？ 为什么先寄骑兵的？ 然后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我给你解释一下。然后我就发现了你给我发的那个地址里面没有电话。然后呢，我就找沃特大蓝子要了一遍电话。然后他给了我电话以后呢，我又推迟了几天。今天， 我觉得非常合理，特别合理。我们原谅他好吗？沃特大蓝子，我帮你啊，提醒他一下。 好，不要揪我的头发。哎，你知道吗？和你上节目，我的头发会恐惧。 有没有觉得这里稍微的有点点紧张？就前面那几组吧，有点点紧张。 对，有点紧张了。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在下一个时段，因为上一个时段当中我们给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剧集和戏剧或者是电影方面的话题。 是的。 那接下来的这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的主题是科技与生命。分享的第一个就是科技和生命密切的相关。哎，天哪，我都好紧张啊，讲到这个话题。 为什么？ 就是你知道长按闹钟的延迟键，专家表示会非常非常严重的加大心脏的负担吗？ 啊，真的吗？ 就是那一个小睡。 我的天哪！我怎么觉得我的小心脏有点受不了了呢？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睡眠专家马修沃克指出，人类是人为缩短睡眠时间的唯一物种，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会自然的去缩短我们的睡眠时间。 因为只有我们会用闹钟是吗？ 因为我们需要工作。而且我们需要。 所以我其他的动物都是想睡多久睡多久的吗？ 对。 没有妈妈踢他们起床吗？ 就是他们不会去缩短他们的睡眠时间。 没有被动的缩短吗？ 没有。 比如说一只小猪刚刚出生的时候，妈妈不会替它起来喝奶吗？ 但那个不是人为缩短， 那是猪为缩短，对不对？ 对。所以这句话的关键词在于 人类是全世界唯一人为缩短睡眠时间的物种。 那猪是什么呢？猪就是这个世界上就是唯一猪为缩短的。 对的。鸡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鸡为缩短的，对不对？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物种有很多种，就人类你不可能说白人黑人都就不是一种人了。 嗯。 但是比如说你在动物当中，比如说同科类的猫和老虎。嗯， 应该说是猫类动物，猫为缩短， 对， 或者是禽为缩短，或者是两栖为缩短， 不重要了，不重要，不重要， 不重要。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俩在做演绎了。其实应该它的意思就是，人类是世界上这个会主动缩短睡眠时间的一个物种。 那这样做会引起心脏的剧烈的跳动。或许因为进化过程当中，人类只有遇到危险的时候才会突然惊醒，所以闹钟响起对心血管造成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就是负面的。 有道理，我觉得非常不好。我每次听到闹钟的时候，我都是属于惊醒状态。 对，所以闹钟延迟会令心脏在十分钟之内三四次暴露在这样的额外的压力之下。所以美国《泰晤士报》的这个记者呢， 太好笑了，这件事情就是连续的心脏受到沉重的打击，是吗？ 就是每天早上如果闹钟的话就只吓你自己一次，结果你按延迟键你就要吓自己很多次。 明白了。 通俗解释就是这样。 嗯。 那沃克在研究睡眠问题上已经就是花费了有20年的时间，他的新书《我们为什么睡觉》也会出版。那到时候出版以后我买来读一读，然后告诉大家一些关于睡眠的事情。 好的，我们为什么睡觉呢？ 你会不会发现其实我对睡眠很感兴趣。 对，睡眠超级感兴趣。哎，刚才大家有那什么，哎，有回应，比如说吴黄说了，哈哈哈，反正我按停止后面还有好几个闹钟，谁不是这样呢？对不对？ 现在我们就是告诉你，这样的闹钟会让你的心脏很可怜，因为你的心脏只被吓一次也就算了，你每天早上还要吓它好多次。 你们知道水水的闹钟有多少个吗？他刚才跟我分享了一下，在给大家播歌的时候我都哭了。 平均每分钟每两分钟有一个。 你今天早上自杀了几次？ 我今天早上自杀了5次。 那你还能活着来到现场真的是很不容易。 你知道我每天都是，但是你不觉得就是有小睡这种感觉很幸福吗？ 嗯， 就你看到这个就哎我还可以再睡5分钟，哎我还可以再睡 2分钟。小睡这两个字听起来特别特别的幸福，就是 take a nap 那种感觉。 对， 有种午后的阳光，然后你只是稍微的躺在那个躺椅上轻轻的眯5分钟的感觉。 嗯， 可是5分钟之后叮叮叮，的确是有点吓人了。 你知道现在我每天早上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就是我告诉自己说我必须要给珊珊打个电话，因为我不能再睡了。 那你有没有发现最开始的时候是我给你打电话？现在变成了每天你给我打电话叫我起床， 因为我担心嘛，我担 心 我们两个，因为其实你的路况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意外。 是的，因为我在望京住嘛，我过来的时候大山的桥那儿经常很堵，你知道吗？大山的桥那儿一堵是根本不动，就看不到希望这种。然后刚才你不是要给 Water 带蓝色寄礼物吗？天哥说我也要，随风说怎么没有我的。上次是因为淡蓝色跟我们聊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对， 就随手想着哎把这个送给他，所以说天哥和随风你们还要努力。 嗯， 天天鼓励别人努力。 嗯， 胖子说如果是人是人为缩短睡眠时间的，然后猪是猪为缩短睡眠时间的， 嗯， 那羊呢？过分了， 过分了。嗯， 你以为主持人反应这么慢吗？偏偏不告诉你。 嗯， 包括天哥也说了，说闹钟铃声要定就要定那种渐强的就好很多。真的吗？ 会。嗯，其实还有一种枕头和那个光学系统是会在你就慢慢慢慢一点一点一点的变亮，然后你的身体就会慢慢慢慢的去适应那个过程。 我知道了，定渐强的就是如果你在那个声音比较小的过程当中起来的话，你对心脏的伤害就没有那么大。 对， 比如说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叮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很惨呢，欸， 很惨。 对呀，啊，就直播间里没有人，大家一打开发现，嘿，没人， 写着两个字天窗。 这真的是非常严重的工作失误，所以说我们俩就真的是要每天早上一定要起床。 对，所以今天分享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消息，还是希望大家要少延迟闹钟了，好不好？ 包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咱们分享过另外一条，就是如果你想真的早起的话，真的起来最好的方法就是永远不要按那个闹钟延迟，然后以及永远只定一个闹钟，你就一定会起来。 而不是反反复复的一直要再设五分钟啊，再设十分钟啊，这样。 嗯，其实闹钟真的是有关心理学的一个大学问。 是吗？ 我觉得从闹钟上可以看出人好多心理的问题。嗯 嗯, 嗯，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就稍微研究一下，以后再给大家就聊一聊这个话题。 好的，咱们改天单独的开一个闹钟专场好了。 没错，嗯，再招商一些闹钟的品牌。 天哥说，我都不用闹钟。包括那你怎么起啊？你是自然醒是吗？随风还说，哎呀，我是酒吧老粉丝，都不受欢迎了。嗯， 没有啊，你很受欢迎啊。 不受欢迎， 为什么？ 因为他说的不是我是山山水水的老粉丝。 我觉得珊珊的心态， 加油， 珊珊的心态很有问题。 努力 一定要排他是吗？就不能喜欢左美哲和许可。 许可待会儿要来，可以喜欢许可。嗯，跟大家预告一下，在八点半之后呢，是许可和珊珊一起在直播间陪大家聊天。 嗯， 早早早， 今天 来了，欢迎。 早早早，嗯，好。 刚才分享的是关于闹钟的故事， 就是生命与科技，闹钟就告诉我们，闹钟的延迟会损害生命。 是的， 嗯， 那什么样的科技有可能会延长生命吗？ 当然有啊。 比如嘞？ 比如说你下面要说的这一条，对不对？ 没有。我下面要说的其实是比较有趣的事情啦、嗯、其实它是在你的生活中提供了一些小小乐趣的事情。如果你非要说这种小小的乐趣可以延长你的生命的话呢，我也不反驳， 好， 对不对、嗯、因为生活的开心的的确是活容易活得久嘛，对不对、嗯、这个讯息是关于一个人工智能涂鸦工具的，它可以帮你画很多奇奇怪怪的画。 嗯， 在四月份的时候，一个大的 BT 公司推出了一款网页绘画工具，用 AI 猜你画的是什么，并推荐设计师画好的作品。 这个 AI 得有多善解人意，才能够从我画的东西当中提取出重要的元素啊！ 你知道以前我在某宝上网购的时候啊，比如说我喜欢一个东西，然后有图片搜索功能，搜索出来永远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嗯， 我就很崩溃。但是可以看一下这个绘画工具，好像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它是用 AI 来猜测你画的是什么。比如说最基础的演示呢，就是帮你完成未画完的涂鸦。 嗯， 例如在预选对象的列表中选择钥匙，并且画一个圆作为这个钥匙的柄，手柄就可以等 AI 来帮你补全各式各样的，就是那个手柄了。 嗯， 是长这个样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哎，你先画一个圆，然后你选我要画钥匙，它就可以帮你画各种各样的齿儿， 而且它还会模仿你的笔记的轨道，对不对？ 是的， 嗯， 对的。你不觉得很可爱吗？这个画风的一种无厘头的画风， 很可爱，很可爱。 嗯，这是一个 AI 的智能化涂鸦的小小的工具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之所以会选这条资讯呢，是因为我觉得画的太逗了。嗯， 不是因为你不会画画吗？ 我的确不太会。 嗯， 可是我可以画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我可以 啊，这样子只要是能用手的人都可以。 嗯，对呀、啊。 嗯， 怎么样呢？ 不怎么样呀。 了不起吗你？ 了不起。 你了不起是不是？头发疼不疼？这个工具虽然不能预测你想画的任何内容，但是预选对象的列表中充满了奇思妙想。 嗯， 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比如说你在预选的对象中可以选择什么呢？可以选择花园，可以选择蒙娜丽莎，或者是选择两个字叫做一切。还有 哇，一切就是不画，对不对？ 还有狗兔子，包括蟹椅子、 嗯、 还有挖沙发这种不知所云的合成词。狗兔子，然后螃蟹的蟹，蟹椅子、 嗯、 还有青蛙的蛙，挖沙发就是一种合成词啦、 okay、 比如说狗兔子长什么样子呢？这个是狗兔子，你先画两个兔耳朵， 看一下 OK， 他就帮你画出一个兔子、 嗯、 就各种各样的兔子。现在在听我们广播的可以打开活力982的这个花椒直播的直播间，来看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几个动图啊。 但我怎么觉得这是猪兔子呀？ 就是你开心就好，好不好？ 好好、嗯、 人家说是狗兔子吗？ OK， 所以我想画的，比如说我想画的是山山猫， 嗯， 然后就会画你的脸。 是的， 然后长个猫耳朵。 对，应该可能是这样，但是无法预测了。 OK， 包括它有叫多重预测， 嗯， 这样的功能，多重预测的演示呢，会一口气生成九种可能的画法，让你直观的感受一千人笔下的一千只哈姆太郎，探索一种涂鸦的多元视角，就是它的原词。 OK，、 嗯、好嘞，就是长这个样子。 嗯， 你先画一只，其实我都没有看出来是什么文字吧？ 嗯嗯嗯， 你画一个文字的躯干和身体。在右面的画框里就会出现九种文字的画法。 哇，这个很 棒哎，我觉得。 为什么？ 我觉得因为它其实实际上就相当于说用你自己的风格来告诉你可能画成什么样子， 你有可能发展出来的可能性，对不对？ 对。 是不是很有想象力的？ 很棒，很有想象力。 一个 AI， 很棒。 再包括它不是有那种合成词吗？刚才说了，就是各种各样奇怪的合成词，它可以生成两个随机图像之间的渐变过程，两个随机图像之间的渐变过程。比如说瑜伽自行车这样的概念，可以凭空的把车变美。你先放一个自行车， 哇！ 然后它一步一步的。怎么把自行车的零件变得越来越少，然后变成人形，然后再变成瑜伽的各种姿势，最后变成一个人在做瑜伽，凭空的把瑜伽自行车渐变成瑜伽，把它渐变成自行车这样的形象， 是把自行车渐变成瑜伽。 自行车渐变成瑜伽，好嘞。那这条新闻应该写的是把自行车瑜伽这样的渐变词， 对， 合成词渐变。 对对对对，这真的很棒。你想象一下，就比如说你有一个小孩，然后呢，他有一天跑过来问你说：“妈妈妈妈。”比如说他问你说：“什么比较难画呀？” 嗯。 洗衣机怎么画？ 嗯。 然后你就再也不用担心不会画洗衣机了。 嗯。 然后你就会打开这个软件，然后告诉他说你也想要画洗衣机。 嗯。 然后就比如说用你孩子的风格让他画几张就是这个就是草图， 嗯， 比如说一个正方形或者怎么样，你就告诉他你先画一个方方的东西，然后突然就会出现一个洗衣机。 是的，很棒，对不对？ 对不对？ 包括它其实有笔触的渐变的，对不对？你看包括吴黄也说了，说哇好棒，随风说好有才啊。的确是，我觉得这个 app 很棒，就这个小程序，包括它还可以模仿你自己的画作，它的变形自编码能够模仿你的画作产生相仿的图呀。 OK， 听起来也很有趣，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我放一张我自己的画上去， 是的， 然后它就能模仿画出下一半来。 比如说你画一只猫，这个 AI 的软件呢和程序就可以画出九只猫来。 OK， 模仿你的样子。 那可以根据我的猫模仿出一只狗吗？ 如果它受的训练是狗的话，它就会画出一只狗。 OK。 它如果受的训练狗和猫是有相似的地方的话，比如这是你画的猫，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依然放出了一张动图啦。你再画一只猫，然后这个机器就会立刻告诉你九只另外跟你画的很像的猫长什么样子。反正这十只猫都很丑就是了，可是很可爱啊，这个过程。 有，很可爱。 你很想试一试有没有？ 我很想试一试。 我很想，我觉得我能玩一天这个程序。 对， 嗯， 我最想试就是各种人。 嗯， 比如先画我自己。 你能画出来你自己吗？ 画不出来啊。 嗯， 这个的关键点不就在于你画不出来，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画不出来什么了吗？ 嗯，他有可能把你画得很丑哎。 我就把我相片放上去啊。 嗯， 可以吗？相片是可以放上去的吗？ 不可以，它是涂鸦工具，哦， 只能涂鸦是吧？ 对，如果真的是把相片放上去，我觉得其实也就没有这么有趣了。 哎，我特别想问问大家，就是在你们的就脑海想象当中，你们觉得什么东西真的是你永远都画不出来？ 嗯， 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有很多， 比如说 凡是像点样的东西我永远都画不出来。像点样的猫，像点样的狗，像点样的大喵都画不出来。 OK， 那刚刚吉日香香是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有关于这个涂鸦的一个工具啊。嗯， 是的，其实你看很多人分享了画不出来的东西啊。 嗯， 天哥说哈利波特的伏地魔这可怎么画呢？嗯， 就画一个圆，然后两个点是他的眼睛，然后两个点是他的鼻孔， 嗯， 一个点是他的嘴巴。 嗯， 五点伏地魔就出来了，对不对？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想画哈利波特本人怎么画呢？ 就是画一个圆，一个眼镜， 嗯， 一个闪电， 嗯， 就可以了。 难道跟五点不是不一样的画法是吗？ 五点 好棒。还有不一样的画法，还有差别，真的非常明确的看出来两个人之间的形象的差距和特 征的差距，对吧？对吧？一个有眼镜，一个没有眼镜，一个有闪电，嗯，一个没有闪电， 嗯，真的是。 而且一个叫伏地魔，另外一个叫什么？叫哈利波特。 敢不敢画的稍微复杂一点？ 好，那你说画什么？ 画图片，把图片放上去好不好？ 嗯 ，OK。 天哥说了，说要是复杂一些的图画怎么办呢？的确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小小的、简单的简笔画的涂鸦小工具啦。 对， 就是提供给一些小朋友一些可能性，或者是提供给大人一些小小的乐趣。 没错。 哎，我突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嗯， 为什么在直播间上面有一块钱啊？我坐在这一个小时，刚刚看到这一块钱，哎， 嗯。 搞什么。 OK， 刚刚给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一个涂鸦工具，那现在呢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翻译工具。 嗯， 那其实世界上的两大就是 IT 的品牌现在是在翻译软件的这个竞争上日趋的白热化。那就是前不久呢，一家公司又是推出了一个正式的一款的翻译的服务。 嗯， 允许开发人员将其网站或者应用的翻译用多种语言的版本，而且有可能会成为他们新的一个利润的来源。 嗯， 现在的翻译软件和翻译技术已经就是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呢？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视频，就是现在的比如说谷歌的翻译，嗯，已经达到了就是比如说你打开你的摄像头，然后你扫到的地方，它就会自动的呈现你所选择的语种翻译。 嗯， 所以你在国外点菜的时候，你只要用你的手机就是这样扫，它就会浮现出它的就是正确的翻译了。 你甚至都不用去选择我要翻译的是什么语种啊，是不是？ 对。那在所有的人都欢欣雀跃的同时呢，有一些职业者也开始感觉到了危机，那就是翻译，特别是同声传译。 嗯， 现在同声传译的整个的职业生涯受到了 AI 的非常大的威胁。那语言的障碍有没有可能通过机械的方式或者是通过技术的方式来打破这样的一个壁垒，大家也开始慢慢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一定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叫做巴别塔嘛，就是来自圣经的故事。当时讲的就是说整个人类都讲着同样一种语言，那他们就开始盖一个塔，那个塔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上帝感觉到受到威胁，于是让人类都讲了不同的语言。那从此巴别也成为了一种辨别和分歧的一个源头。那现在人类是不是要用自己的这样的人工智能的方式打破这样的一种间隔，重新来回到人类大一统的语言呢？ 我觉得是一定会的，将来的趋势是一定发现出这样的智能软件，包括你可以随机的直接翻译所有的语言，包括我跟你讲话的时候，哪怕咱们俩是不同人种，然后完全是不同的语言，一定可以面对面的无障碍交流的。 现在就可以了呀。 对啊，就一定可以， 现在就已经可以了。 现在怎么无障碍交流呢？ 现在手机的就是你随便打开，稍微的就稍微的没有发展 的那么好。我知道，我的意思是在我想象中就是将来就一定是直接可以对话的。 对，现在就是高级一点的就是那个翻译软件，就是你讲完以后它就直接对话了。 我的意思是不用经过翻译软件就是大家一定是有一个内置芯片或怎么怎么样。我想象的是很后来以及很未来的事情。可是你说的这种比如说用手机软件的应该是几年之内就会发展得很完善吧。 对，很完善。 那到底要不要学英语呢？ 反正你也只背到 abandon。 我背得很靠后啦 ，abuse， abortion， abortion， yeah， 真的、啊，你觉得要这样的话，到底用不用学英语呢？以及，既然将来科技都会发展的这么好，这么完善的话，同声传译或者是翻译这样的职业，真的会失业吗？ 但是在我看来，学语言从来都不是因为你要掌握这门就是 技术 去交流。它更多的其实你是打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因为你要了解一个国家和文化，从它的语言开始是最容易的。真的是最容易的。 有可能，有道理。对，好像是，那我们就抱着这种爱智求真的心态去学好了。不要把它当做一种技能，是不是要考试或者是怎么样，爱智求真好吗，亲爱的朋友们？ OK， 那刚刚分享的是关于翻译。那其实还有一个机器我们也现在生活当中是没有办法避免，甚至于我们有些沉迷了，那就是手机。大家可能都觉得中国人在手机上花费的时间应该会当之无愧的成为全世界的第一。但是目前有一个德国的数据统计互联网公司发布了他们的最新的基于还是挺大的一个抽样量的一个调查。就是中国人每天在手机上花费的3小时这样一个数据在全世界只能排到第二位。 哇，咱们输了， 输了， 加油同学们。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第一名的就是国家领先我们2个小时，他们就这个国家的人平均每天要在手机上花费5个小时的时间。 天哪，是哪里的人 呢？这个国家就是巴西。 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很喜欢用手机呢？ 闲吧。 有考虑过咱们节目在巴西的粉丝吗？看咱们节目的粉丝很多哎，刚刚有个叫陶宏伟的同学说，哇，我在深圳关注你们，哈哈哈。包括刚刚分享那个 Google 的 AI 的人工涂鸦智能的软件，黄说他去试了一下，是真的觉得很强很棒， 对不对？ 但是他也说了，咱们聊到这个翻译器的问题，他说他还是会去学其他语种。 学语言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了， 有道理。 那这个排名分别排在第三到第八位的分别是美国、意大利、西班牙、韩国、加拿大和英国。所以每天玩手机的时间都超过了2个小时。那法国和德国相对时间比较短，都在1.5个小时左右。 的确是，可是玩手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用手机处理工作算玩手机吗？ 算。他其实就是他不是说玩手机，是花在手机上的时间，就无论你是工作、休闲、通讯都算是。 那为什么巴西人会排第一呢？吴黄说，难道他们是边踢足球边玩手机吗？哎，你好，等会儿我现在上门了。嘿，有什么事儿吗？是不是有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他们打电话应该是说，哎，他长传了，哎，等一下长传怎么接？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数据的确是这个小小的样子啊。巴西是全世界人均花费在手机上面时长最多的一个国家了，那中国呢是排在第二位，包括还有很多国家是排在前十名的，都是2个小时以上的。我还是觉得，就手机这件事情没有办法了，我们的生活已经和工作离不开它了。就真的要用的时候也就用好了，不要沉溺于其中，然后注意保护自己的视力就可以了。 OK， 好的，那在这样一个环节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有关于翻译，然后有关于涂鸦，有关于闹钟，也有关于手机，可以说科技和我们的生命联系在一起。最后总结的就是，记得不要总按闹钟的延迟键，好不好？ 是的，保护自己的小心脏了， 对心脏好一点，不要让它总受惊吓。 那好，那接下来这个时段呢，水水要去离开我们的直播间了，暂别啊。然后 欢天喜地的迎来了许可， 是的，迎来另外一位小帅哥，叫做许可。接下来这个时段呢，我们大家聊一聊咱们朋友圈的隐秘功能。先送一首歌给大家，叫做灌蓝色啊，浅蓝色是吗？不管怎么样了，跟蓝色相关，希望 Water 淡蓝色你还在哦。 OK， 那特别是要提醒的就是说，又出来了是吧？OK， 好，这首歌送给大家，我们周末再见，因为明天是王爽。 是的，周末再见啦。 OK， 周末再见。 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是我的 favorite。 你说他不懂你说的笑话，还怪人没幽默感。幸福就是要陪你在一起，无论是笑或泪，管他的风和雨。 My sunny day 要来自阳光里，和你看着远方寥寥愿望。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九八二专车。哎，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委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您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哎，我觉得大家现在可以打开视频啊，这男生怎么声音突然变了是吧？为什么变了啊？现在大家可能很多人在上班的路上开车是吧？不方便，但是如果方便的人啊，今天你打开这个花椒直播是吧？ 是的， 关注咱们活力九八二就能看到这个啊新来的一个男人啊，这个男人叫什么呢？这男人叫可子啊，行吗？ 许可， 哎，对，许可啊，大家好，早上好。 我觉得早上大家觉得许可怎么样啊？ 我嗨，他们都看不见，你说怎么？先多公平声音啊！ 现在有16000人在看到咱们、 怎么样？你们觉得啊？等会儿看看你们的评价。我觉得大家早上起来的都是真爱，你知道吗？ 紧张吗？ 咱们早不紧张啊！我说这心里很精神，在我行动的后三秒，现在、我觉得咱们在北京时间的8:32:25能在这里相见，我觉得都是真爱，真的、啊， 是吗？ 对，我觉得真的是真爱。 我们直播间里全是真爱，7:30就来了、 啊。而且你知道吗？啊，还可以吧啊，先谢谢啊，还可以就是不错了，你知道吗？将军还可以就是不错了，这已经是我收到不错的评价了。啊，这个啊，昨天晚上我就看你的这个手机，我就在刷朋友圈。 你刷到我朋友圈，我很久没发了 哎。对，然后我就在刷你朋友圈，我说哎，我说这个珊珊平常都发些什么朋友圈是吧？起码上节目前我得对你有所了解呀。当然我知道这不是一个相亲的节目，但是我也得有所准备。 你要是想相，我也陪你相一会儿，好吧？ 哎，别，不合适。 啊、我不喜欢你。 大早上八点多，这个后来我就发你朋友圈啊，我就发现啊，哎，你还算比较实在的，就是都可以看，就从古至今发的朋友圈， 对对对对对对。 对，但是现在我看很多朋友的朋友圈出了一个新鲜的设置，只能三个人。哎，那是三天可见， 只能看三天，或者 还有一个 半 年，对，要不就是永久半年和三天。 是的， 我觉得其实半年和永久，我觉得都可以理解。这三天这个，我觉得，你要是一个不常发朋友圈的人，我觉得三天跟你把我拉黑了没什么区别。 你笑得好可爱、 啊。对呀、啊，你把我拉黑了没区别，我一点开啊，对方只对你显示三天，哇，什么意思啊？我都会想什么意思啊？是。怎么回事？我是对你的评论那么可悲，还是只让我看三天啊？ 我真的是也不太会喜欢那种只让我看三天的朋友，这基本上等于拉黑。但这种朋友不会做任何设置啦，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人可能也不会看别人的朋友圈，他是比较在意个人隐私的人。 哦，是这样是吗？就是换个词儿，你用自然隐私，我觉得比较委婉。就是换一个词儿，他是比较自恋的一个人，就是他只需要。 自恋吗？ 哦，也不对啊，自恋就会让别人看到。 对啊，我才是自恋的人啊，从古至今， 从古至今 都 看。哎，你这个怎么显得好像没什么人天天翻你？为什么？ 太不容易了，你发我朋友圈太难得了。 不是，你这话说的真是啊。 哎，行云流水发了6个字，说昨天、今天、明天是什么意思啊？你是觉得 黑土、白云和黑土？ 觉得许可来了之后，我们的直播间变出了白云黑土的气质，是不是？ 为什么呢？怎么回事？怎么？ 昨天、今天、明天 和明天啊？我觉得他应该不是这意思。 我觉得他是这个意思。 行云流水啊，你的名字很有卧虎藏龙那种文艺的范儿，我觉得你肯定有不同的见解啊，是吧？期待你一会儿给我回复一下啊。 对，到底什么叫昨天、今天、明天呢？ 对、 什么意思呢？ 是， 那今天咱们就聊聊朋友圈这个事情吧。既然你翻了我的朋友圈， 对啊，你说我都嗨，这话说的有点隐晦。我翻了你的朋友圈，就像我当年翻了你的日记一样，这种感觉有没有？ 有，太过分了！你知道了我这些年之间到底都做过什么样的事情，对不对？咱们这样吧，其实呢，有很多朋友圈的用法是在生活当中比较隐秘的，平时。基本情况下是把它当做展示自己的生活的一个平台嘛，发 你这词用特别好， 是是 你知道吗？展示自己生活。 你把朋友圈当做什么呢？ 我把朋友圈其实你看我很少发朋友圈，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发朋友圈，而是因为我每次我都觉得发朋友圈说些什么呢？如果要是说一些行云流水的事儿，你就比如说像咱们这位朋友啊，说一些行云流水的事儿呢，就是感觉。就每件事不一定都让我值得出来，比如说今天早上早起了，我拍个照片，发一下；今天中午喝杯咖啡，拍个照片发。就是我可能不是这样的人，就是我比较喜欢看你们干什么，然后给你们点赞。你知道吗？ 那你就是应该是属于那种比较喜欢比较低调的人吧？我觉得还 是不是低调，我这人就是可能我的星座就是比较。 你 比较喜欢看别人，哎，不要问了，咱们还 是你是 不要问 了，是六月份， 不要问， 咱俩是一个双子，你双子吗？ 哎，珊珊，你怎么不是你这个猜这个风格好迥异，你为什么上来就笃定？不是你为什么上来就笃定了？你好认真，哎，珊珊刚才一嘴笃定，你是六月，你是不是六月？哎，我那天咱们吃饭，我好像没说什么。 吃饭我去的晚 哦，对，那天吃饭我去了，我说了 那天吃饭我去的晚， 你去的晚，对，你后来才去，所以你不知道啊、哦。行，没事没事，我不是，咱俩不是一个星座， 不是吗？ 不是，我不好奇，我不好奇，因为我已经知道你了，我好什么奇？ 好烦呐、啊，好烦哦、 哎！你看咱们水友啊，现在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来这儿成个仙儿一样？刚才有人说让我给看看名字啊， 让你给看看名字， 好像是随风吧。 随 风，其实我觉得他这名字特别好，你知道吗？ 哦，因为你刚才说行云流水那个名字、就是大仙儿的、 啊、他可能让我看看名字。你知道我最早用 QQ 啊，2003年我自己注册 QQ 只有八位数的那个时候，当时我就想我起一个什么网名，那会儿叫昵称，我在想我特别喜欢风，我特别喜欢躺在那个楼顶上，我就看那个云，看那个风。本来我想叫云朵，背后的男人。 云朵是谁？ 就是，然后后来我觉得有点非主流，当时，所以我当时就想，风，我这么喜欢风啊，就叫风的人，风之人，人的风。后来觉得三个字有点怪， 叫风， 来说四个字吧，你猜我叫什么？跟风的人有关， 入骨， 风的人得有这三个字，后面再加一个， 风， 刮风的风， 哦，风的人， 啊， 风中的人。 啊，你还算有点文艺气息息啊！我当时比较土，我当时没变这个顺序，我就在中最前面加了一个叫追风的人。所以我觉得随风你这个名字特别随风奔跑， 随风奔跑， 随风奔跑， 自由是方向，追逐梦和闪电的力量。好喜欢你这种唱歌的方式， 有点那首 都是会唱飘的，唱到风里去的。 对对对，这嗨，拉回来说什么来着？说朋友圈，对，刚才说朋友圈。其实我就属于平常给别人点赞，你呢，珊珊，你为什么不常发呀？ 我不常发是因为我自己有强迫症啦。就是我 每次必须特别完美， 很好才行。 哎，那你不是六月呀、啊？我觉得你是九月到十月。 我是 A 型血，我 A 型血好像会比较较真儿一点。就比如说咱们那天聚会的时候，前天6月26号我们台不是开播仪式吗？然后那天其实特别特别的感人，我觉得整个画面。就首先我和水是早上开始做了3小时特别直播 啊，对， 然后下午开播仪式要主持，然后就是那两天一直很忙，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聚会，在深夜弄了一个小的聚会， 深夜食堂， 对，深夜食堂，然后大家谈心喝酒。 说实话，我没谈心， 你就喝酒了是吗？ 不是，那天我挺单纯的去的目的。从中午到后来就没吃过饭，所以我到那块 就 开始吃。 吴老师旁边跟二傻子一样， 对，你知道吗？刚开始花生毛豆开始吃，吃完之后吴老师弄点西瓜荔枝肉开始吃，然后吴老师那会儿就开始敬辞，你知道吗？各个人开始敬辞。啊，这个 体育总监吴周彤老师， 吴老师你知道吗？套路很深，你知道吗？吴老师套路很深，你知道吗？吴老师今天早上，这个说一下这谁吧，说一下这个袁一啊，袁一这两天表现不， 是我们另外一个主持人， 然后。 徐科，你先别吃了，这说话呢。我说，你说你的。我说等会儿你那什么一块儿，我说不就完了吗？我说我吃我的呗。 你吃了不出声。 我跟你说啊，那里边吃什么，我一个一个都知道。炸鸡后来上了，我吃了。炸鸡完之后，他上了一个深夜食堂的章鱼那个香肠， 章鱼就是带那个四只脚的那个。 哎对，章鱼给、okay, 吃了。然后后来又是来他烤串，吃了。然后后来来了个。后来就没有什么太好吃的，有些刺身寿司吃的些，对，吃啊，还有个烤鱼， 是， 对，但是烤鱼油有点大，然后你还说有点 咸， 我记得那天、对，那天珊珊吃烤鱼，你知道吗？其实我当时觉得有点咸，我没敢说，然后珊珊坐在那第一口吃了烤鱼，说，哎，这烤鱼怎么这么咸呀、啊？ 对，然后结果大家揭竿而起，说哪里咸？ 不是，大家都没吃，你知道吗？他们都没吃，咱俩是真正吃过的人。好好好， 但是 所以我觉得 那天还是挺开心的。 对，那天你发朋友圈了吗？ 那天我很想发， 那天。那天到底有哪儿不完美？ 因为那天我需要就是找到整个直播过程当中我自己的截图，然后活动过程当中我自己的图片，然后咱们的大合影我还没有修，可是我不好意思只修我自己。然后 所以那天， 然后包括各种图片，我要凑齐九张，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想， 哦、你要凑齐九张， 对，我要凑齐九张，或者一张，或者是三张，或者是四张，或者是六张，一三四一二三四六九是可以接受的。 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以为你在给我出密码题，你知道一二三四六九，找出下一个数的规律是多少，是吧？经常有这种题。 嗯，但是那天的话，我就是觉得好像回去的时候已经太晚了，12点多，第二天早上要上节目，我觉得我还是睡觉吧，就是拖到现在。 你后来那天几点走的？ 12点半，你不是比我们走的晚吗？你走的早是吗？ 对对对，我是第二天也是早班，我就，但是我感觉咱俩没走多远，我大概12点走的吧。 对，我一会儿。 对对，你可能没过，你们是都散了还是你先走了？ 我先走的。 啊、哦、啊、哦，也是啊、哦。 对，他 们后来到几点？ 到1点多。 哎， 咱俩为什么进入了闲聊阶段？ 对对对，这个是刚才，但是珊珊说了一个细节啊，她说她喜欢发朋友圈发九张。我不知道听咱们节目呢，还有看咱们节目视频直播的人有没有这样的，这个这算什么强迫症吗？算吗？ 算强迫症？ 还 不 算？ 我觉得算是、 啊、算是强迫症， 小小的强迫症吧。 对，就是每次发朋友圈想特别完美，然后一定要凑够九张，就跟微博要凑够九张招神龙一样，你知道吗？ 对， 就是，所以你发微博的不是，所以你发朋友圈的频率到后来是。一个月也保证有一次， 这很难，一个月一次是别的事儿，一周一次吧，差不多、啊、两三天一次吧。 那你这还算可以啊，两三天能看见你的朋友圈。 对呀、 啊， 你不是到底看没看昨天？ 不是，我看了，但是我没看日期啊。 嗯， 比如说他六月总共有几个，我没算过你发了多少个。 嗯， 感觉你不是很常发。 我不是很常发、因为我之前问过朋友说，你看我的朋友圈，如果你不认识我，你会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说你的朋友圈只有两个字：工作。哦。就是我生活小感、 哎、你这人就不对了，我跟你说怎么能只有工作呢？ 嗯，我的生活小感我不会直接发在朋友圈里面，我就生活小感太随性了，我需要把它写成文章我才能发朋友圈，你知道吧？ 所以你到现在写过吗文章？ 嗯，没有。 珊珊、啊、这个人要行动起来、你知道吗？ 飞飘飞飘来了、飞飘说水水又不在吗？对，今天是许可。飞飘飞飘你帮我看一眼，你觉得许可怎么样啊？待会儿发一条评论。 这是相亲节目吗？怎么每次都来见个面？ 因为飞飘 是 我的朋友。 哦、 他以前是个电视节目制作人、然后现在做一个直播平台这样。嗯 啊，这样、我觉得大家要是不想就切出这种镜头 啊，怎么了呢？不想看你就看我是吗？ 只能看见你。或者是 现在心情有没有好一点？ 大美颜的我左边脸。 哎，小易是谁呀、啊？哎，这个 还有这样， 对， 那是我们昨天的嘉宾了。 哦， 就是怀念他一下，对对对，他怀念他一下啊。这个你看， 或者看这个会怎样啊？ 啊，你非常帅吗？你说是非常帅吗？你看随风都说了， 叔叔吓唬我。 这个，这个啊，对，大家可以猜一猜，我跟珊珊谁大谁小啊？ 什么意思啊？ 就是让大家看看相面啊。 好，大家猜吧，大家猜吧，我跟许可谁大谁小、好不好？ 这个，刚才说到发九张照片是吧？ 对， 其实你看，事实上很多人这个都不知道这朋友圈的正确打开方式。 是的 啊，许多错误的操作还不自知。 嗯， 我看看咱们有没有啊？ 嗯， 这个你比如说啊。这个我看看，有说过一次调查，说有 21.5% 的朋友啊、对于把朋友圈当直播台，就是你刚才说有点什么状态就发， 太可怕了、我跟你讲， 怎么你身边有很多这样朋友？隔一分钟我渴了， 或者是就是他如果去旅行 啊， 他那个今天上午的行程就是坐着小竹筏游江，他能发15条朋友圈，就你打开之后， 小皮筏进水了，小皮筏见虾了。小皮筏不动了， 小皮筏这会儿拐弯了， 风景好美， 什么都有，就这样的我就会屏蔽了。包括我有一个朋友， 不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是心理不太对吧？这为什么一个小皮筏过江能有10几条？ 真的，包括我一个朋友，他是每天发九张自己的自拍。 啊、男的女的呀？ 女生。 什么座呀？ 我不知道，我不想了解。 啊、好，这九张字长得好看吗？ 嗯，重点就是不好看啊。 哦。 就我们去把他们就屏蔽他的朋友圈，哎，大家真的在猜哎。 嗯，怎么样？都说什么、啊？大家。 月球来的说珊珊小 啊， 好样的。学院的小草，你出去。 学院的小草是我的真爱啊！学院小草，小草你好，小草我爱你啊啊！ 学院的小草说珊珊大十岁。 不是，你看啊，这里边你看这里边大家的性格，飞飘飞飘就属于比较中和的人，说大小不重要，关键谁好看。 谁好看、 啊、 是 这个。 随风猜的是许可比珊珊大啊。 吾皇，我喜欢你啊，吾皇吾皇。 嗯， 这怎么可能？女孩子本来就比男孩子成熟点，这样子看珊珊肯定小啊。月球来的，什么逻辑啊？听不懂，听 不 懂，听不懂，听不懂。 女孩子容易比男生显得成熟。对， 心理年龄吗？ 长得 不可能啊。 嗯。 啊，是是是，男孩永远 是 小孩。 对 啊，那也行、哦。我可能年龄大，但是长得小。 咱们要公布吗？ 别别别，别说了，让大家先猜着吧。 好嘞， 咱我先说说。 今天的话题是许可和珊珊谁大谁小，是吗？好嘞， 我先说说这个啊。你看刚才21%。 学院的小草，我爱你。学院的小草说珊珊大十岁，但他又说了。但是珊珊好看， 没关系啊，我珊珊年龄小嘛，可能长得 不 好看，但是我鲜 好看就行，好看就行， 就像我的脸一样鲜肉，撒撒撒，这我自己都有点受不了。你看刚才咱们说有21.5%的朋友啊，把朋友圈当直播台， 是的， 就是珊珊说的那种，就是可能啊，你 刷屏 做个皮筏是吧？这一直发，你说这不行， 嗯， 还会呢，有21.2%的朋友会因为朋友圈永远有人在发这个推销。啊、推销或者这个啊，就比如说公司的消息，公司我今天业绩又多少，推销什么产品这种，其实有点像朋友圈的那个代购啊， 啊，或者 是这种 电商什么这种感觉， 应该是， 嗯、 你看大家也是觉得比较不慎，所以也就是说发直播台啊，什么发那个微商啊，这些都是太频繁了，所以总共42%的人可以说是不太喜欢这样， 对，觉得这样的朋友圈用法不招人待见。其实说到那个直播台，那个我觉得有个直播的情况特别常见，就是直播演唱会。你不觉得很多人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就一直刷屏吗？ 我想起来了，对，只要是今天，比如说有某轮，是吧？某汪， 对 啊，不，这样说就不对了，是吧？某峰啊、某峰、某轮，这个某天。啊，这样说也不太某五某月啊，对，这样是吧？啊，对对对，这样的人，你说，在举行演唱会的时候，无论他在天涯海角在山，无论他在不在北京，无论他在上海还是在江苏，你只要他演唱会一开啊，就是我跟你说，这炫还分技术，有些人是开唱了啊，炫一句那个观众烧着过，就这种啊，或者然后自己在跳啊，就这种属于一类。 刚才那一段，大家只记住他叫追风的人。 这属于一类啊，还有一类人属于什么呢？就是属于那个晒票，有没有这样的？ 有， 比如说晒票啊，你看今天又来了什么我惜别的偶像啊，今天又一定要晒出多少钱多少座位这种、 对、 其实我挺喜欢跟这样的人交朋友的，你知道，下次请带上我，我就总 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呢？ 对， 怎么可以晒票呢？有钱了不起呢？下次有这样的事儿能不能带上我？ 对，然后还有一类啊，还有一类就是你看晒歌晒票都有了是吧、晒自拍， 是， 就是你一看那个座位，体育场啊，什么后面拿着棒子什么，就是能知道啊，今天有演唱会。具体是谁的演唱会呢？你不用从他这儿了解到，你只要看你朋友一排刷屏的人，你就能了解到。 嗯。 然后我最神奇的一次就是当时许巍开演唱会吧、在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居然他唱的那个《蓝莲花》能连起来放，你知道吗？就是第一条朋友圈《蓝莲花》，第二条点开。你有什么能够阻挡？然后第三段，你有自由的方向，就你知道吗？连续四个吧，连续四个就，然后我都特别诧异，我说你们都坐一块儿吗？这是，然后就哎，反正这样就是直播演唱会，但是我觉得也挺好，就是你说你直播一些演唱会吧，能让我这种不出家门的人能了解到最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儿，也不错、其实。 对，你有听过那个段子吗？就是一个人买了一个，就是攒了很多钱，买了一张很贵很贵的谁的演唱会的票，然后结果旁边全程有个人一直在唱，大声的唱跑调。 我以为是。 多少人曾羡慕你年轻时的容颜。 这也挺崩溃的，我觉得啊，对对对。然后这个我记得还有一次，这次有一笑话啊，说张学友举办演唱会，当时他不是你买那场票，他可以让你点歌嘛，跟你互动。然后当时张学友就说啊，说我点一个那场朋友，他选一选选到一个，那人啊激动都快心脏病发过去了。然后张学友说，那你给我选一首我要唱的歌吧。那人想了半天说，我听你的冰雨听了好久了，你说。 但是郑秀一脸黑线说啊，谢谢，说喜欢冰冰也不错，那我就唱一个、哦、这个十万个理由吧，十万个伤心的理由。 张秀还能接一句、 对，当 时还看过一个小视频，当时好像是类似刘德华在做粉丝见面会、然后在前面跟粉丝们握手、然后就录了一个小视频，旁边有人在喊林俊杰，林俊杰， 我也没唱。不是左手扣扣，只是右手扣扣。 还李玟呢是吗？这是林俊杰对不对？ 林俊杰呀、 对 对对 啊。其实说到 你怎么不成 林玉歌王是吧？哎，你在你们节目也是林玉歌王的角色，是不是？ 我跟你说麦霸，我跟你说是、小美就根本唱不过我，你知道吗？ 那亲爱的朋友、接下来的时长来欣赏 许 可带来的什么呢？ 别这不合适 是吧？下回 不是要什么时候咱俩能合唱就行。 现在 对你比如说你能唱什么，会唱什么？最近听的歌，真假的？ 真的， 真假的？ 中华小曲库， 哎，唱那个， 知道吧？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大家常看微笑都知道珊珊的唱。 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好容易来一次这个山山水水，我跟你说，我要让珊珊唱首歌。 风说 啊， 珊珊，你的歌声让我戴上了耳机， 好听啊！这说明 不就不能公放？公放丢人。 不不，因为你知道专业的唱歌比赛啊，导师都要戴上耳机的，你知道吗？就要听纯粹的声音， 好好听听 啊。 是的， 是。然后比如说吧。其实都没有，会吗？杨宗纬。 唱第一句。 其实很简单，其实有无奈。 哎， 行吗？ 你唱歌这种哼哼的路线，对不对？ 不是，我没好好唱，先给 你 唱下调啊。 你好好唱这一句，我听听。 你能不能和？ 我能。 你和我就唱。 我能和，我给你唱和音。 那你先唱第一句。 我先唱和音，哪有这样的？ 那你不熟，再赶紧选一首你熟的。 真唱吗？ 真唱，你选一首你熟，唱两句。 真唱吗？ 真唱，选一首你熟的。 好想你。 怎么唱啊？好想好想， 那是好想好想，不是、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 真的 真 的好 想 你， 不是 真 的 真 的 好想 你，好想你，好想 你， 好想你，好想你。 哇哦，珊珊第一次唱歌是吗？不是吧？ 哎，我现在不敢唱，怕吓走更多的粉丝， 好不 好？ 你看啊，刚刚咱们粉丝说啊，珊珊的眼睛能杀人。 能吗？ 就说明你眼睛很有魅力。大家怎么不说我眼睛能杀人？看看我的这个眼， 你怎么老是切小艺的画面？ 就这样，你知道那边有美颜， 这是你的 那边有美颜， 这样远， 这样显脸小是吧？还是这样画面比较和谐，感觉 是的， 有阴有阳啊。你看这刚才说，很多人说在晒这个朋友圈的这个直播啊，快乐雨涵也说，早期就是参加一个活动嘛， 对， 然后一个活动需要一些点赞，然后现场领，哎，有这样的，现在很多朋友圈都说集大家十个赞，然后给我砍200块钱， 是的， 这样， 这样的话我觉得可以， 为 毕竟是让朋友省钱的嘛，我愿意给他点个赞，然后我想 他后 完之后赶快删掉， 对他到后来其实每一太那个什么就是捡钱。 哦，真的 是吧？对对对，反正比较那什么。 哦、 然后后来我们再看看刚才排在后边的那几个啊。 对， 一个是 待见的朋友圈行为。 对，一个是明星画报是占了16.2%，是什么呢？是偶像新闻来回播啊，就照片表白，前排左二我 老 公, 我 老 公 啊，就这样，一般都是这样。是，哎，你是不是也发过这样的？ 我没有。 啊，是啊， 我从来都是私下撩，从来不公开说， 是这样 的，要不要多丢人呢？是不是？ 好，那再看看下边这个， 还有什么呢？ 故事会是大段文字。啊，诉说人生经历，富有感情，吃一次桂林米粉都能写3篇抒情散文，这就有点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华裔州，啊，华裔船这个泛舟的这个 小竹筏 都能写好几篇散文，这占了13.5%，后边这个少一点啊，叫歌词本事， 是的， 就是占了8.4%，说抛啊各种歌词台词的截图。中学时候呢抄歌词，长大了截歌词，可以说是不变初心。 这 个 是。可是我觉得歌词这件事情的确很 文艺的，你不觉得吗？ 咱们吴老师还弄了一个为你读歌呢，你读了吗？ 读了。 你读的什么？ 读的就是接下来这首歌。这个等会儿啊。我看来两句啊，大家能不能猜出这是什么歌、啊、 这样吧，今天的9点之前我跟许可一人为大家读个歌吧，我们再讲这个不招人待见的朋友圈的用法， 我们就先来一个是吧， 但是有歌词本是，可是我和许可觉得歌词本还挺好的啊， 这样我们先读两句啊，再看大家反应啊，大家随时弹幕跟我们互动好不好， 如果你刷朋友圈刷到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会觉得这朋友圈特别烦吗？ 对，我当时呢唱的就是这个啊， 什么呀？ 你看这个，我也加点配乐啊，就跟着麦克风来， 自己加，就跟着麦克风加就行了。 我听 什么歌 啊？其实都没有嘛。 啊，就是其实都没有，杨宗纬的是不是？ 可以可以。 所以你刚才戴着耳机一直没有听，是不是？ 对。看啊，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将未发生是一样 火一票 走在路上。我当时是这么读的，你知道吗？ 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 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 泛黄有他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多。 你微风于东浮现从前的面容，你被吹送到了天空。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 一个人生活，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 就大概是这样。 太有心机了你， 就是当时边唱边 读， 读 两句然后唱两句是吗？凡是唱不上去的都读。吴老师给我们布置的任务是每人读一首歌词，您倒是好，边唱边读。 好，我觉得大家不要讨论我，咱们听听珊珊唱歌好不好，听听珊珊的为你读 歌。为你读 歌 是吴老师布置给我们的任务。 对对，你一定要，我说这样啊，珊珊你今天就来一个变分的为你读歌，大家说好不好啊？就这样，大家等会儿扣波一啊，扣波六，珊珊的等会儿读两句唱两句，读两句唱两句啊，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合适。 怕什么呀？我当时读的歌是叫做《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然后是我的朋友，他刚刚获了台湾金曲奖那首歌，哎呦，好听死了，好听坏了， 来来来来来， 你知道吗？我先把我的花椒直播退出去啊！我手机播音量键，还是咱俩聊天的声音呢，真是太感人了。 这个你看，林达西说为什么笑得这么璀璨啊？雪燕的小草说唱歌比普通话等级低。比普通话等级啊，就是说普通话等级高，那也行，谢谢啊。 就说他的声音很好听，是不是这个意思？许可的声音的确很好听啦。 今天早上稍微有点感冒，感觉。 嗯， 来啊，现在珊珊为你读诗， 为你读歌。 来啊，为你读歌。前面我给你铺垫几句啊，咱像点那种夜间节目。 好的，来。 有没有在某一个夜晚？ 嗯。 哎，你这么欢乐的歌啊？ 超级欢乐。 好。 你这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嘛？ 好。 我就是一个欢乐，我是欢乐本人。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会有烦恼，对不对？但是珊珊将来为你带来一首《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是的，胆儿可真大嘿！ 别担忧， 男生抬头了， 你说呀， 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 你知道吗？珊珊读诗表情动作很到位。 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的准呢？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哎、今天别想了。 巴拉巴巴。 阿卡贝拉是吗？好啦，时间马上来到北京时间9点整了。这个时段呢，跟许可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朋友圈的事儿。 对， 待会儿剩下半个小时跟你们聊一聊朋友圈的正确使用方法，怎么样发朋友圈才能招人待见？ 就成了咱们招人待见的、啊。 是的，在一股这个朋友圈的浊流当中，变成清新脱俗的感觉呢。 刚才咱忘了说一个啊，还有一个深夜食堂是占百，还有时间吗？ 有时间， 啊、还有时间是吧？还有一个深夜食堂占了7.4%，我觉得这个调查深夜食堂感觉少了点儿。我特别憎恨这种人， 你憎恨深夜发食堂的人是吗？ 啊，对，半夜发吃的，你知道吗？然后呢，就这种人就是真，你看这个咱们统计这人说了，就应该出来暴打一顿啊。 嗯， 所以就是说，像深夜食堂这种，我记得原来有一个风潮，最近好像被人嗤之以鼻，所以这阵风潮突然没了， 特别好。 哎，我觉得特别好。 嗯， 每天12点看见一些清流，你比如说今天的我又累了， 嗯， 奋斗了12点。奋斗到12点，明天我将会更努力。 嗯， 我就给他底下评论，据说越努力的人越幸运哦，明天要早点起哦。 是这样的人是吧？ 然后对，就 难道你不会跟他评论说越努力的人越胖吗？ 不会啊，然后我就会给他每天心灵鸡汤，我给他评论心灵鸡汤。 嗯， 感情破裂，我给他修复感情。 嗯， 然后每天有一些，比如说晒自己自拍，就捧个场，好看、嗯、是吧？晒一些今天干了的事儿，我就说哎呀有意义、 嗯、 啊，然后就是。其实这么一想，我这人也挺， 谢谢您对全世界的点评。 其实我这人也挺温暖的啊，像一个太阳一样。其实我有的时候就是孤独留给自己，温暖带给大家。 好嘞，送大家一首 I'd rather be with you。 All the things I feel I need to say 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 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您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哎不，我是水曲哈， 你是水可， 啊，我是水虎，不，哦，开玩笑，我是曲可， 不用这样了，水水在咱们节目没有那么火 啊，我不是你这样，哎，你看快乐的雨涵说，我可以配格鲁。珊珊适合配埃格尼斯， 啊，就是对， 银河护卫队。 So it should be a good day， 就是那种特别可爱的，他俩适合配。动画片对不对？ 嗯，哎，我是那个吗？树人那个是吧？ 好像是、嗯，咱们改天可以来一把试试。 可以，可以，可以。 对， 啊，咱们上半时段，你看我跟珊珊聊到了朋友圈的那个是吧？ 嗯， 咱们下半时段接着看啊。还有一种叫阅历式朋友圈， 嗯， 比如说什么意思呢？大家肯定有过这样的，比如说有人经常说啊，多买了一张周六啊某某某影城几排几座啊，比如说又买了一个什么几月几号的一个卡， 嗯， 有没有大家要啊？转发，哎，这样好像真的有。然后朋友圈还真能弄出去，我 真 特别佩服。 得便宜一点点，反正。 啊，哎，口语不错，英文口语。 口语不错，什么言蛮、 哎？神，你什么玩意儿？ 嘿， 你 结束了，拜拜。 哎，这个我跟你说啊，他刚才说这神偷奶爸有意思啊。 嗯。 神偷奶爸就是我特别喜欢当时一首歌叫 Happy， 你记得那个歌吗？ 嗯。 你说啥？这跟这啊，那歌怎么唱来着 ？Happy。 嗯， 啊，这就是那个人唱的 Happy， 那人 你这人唱歌什么风格你知道吗？就是，啊， 不是那人就是这么唱的，你知道吗？那人真的就是这么唱，就是哒哒哒哒滴嘎滴，哎呀，那歌怎么？哎呀，算了，先说这个阅历这个啊， 嗯， 就是阅历这个朋友圈呢，就是推转这种大定日期啊，是吧？比如说到了某些节气啊， 嗯， 说今天开始吃饺子了，满屏刷饺子。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说今天为什么大家都吃饺子啊？ 嗯， 什么什么节日？ 二十四节气当中有16个节气都是要吃饺子的。 哎，为什么这么说？饺子的英文怎么说？珊珊。 Dumpling。 哎呦，可以啊，可以，啊！您是过了怎么着四级还是六级啊？啊，珊珊。 没考的还是？ 我觉得你真的，哎，你真的，你为什么英语这么好？ 饺子是啥你都不知道吗，宝贝儿？ 饺子不是包文婧的女儿吗？ 对，包包的女儿是吗？ 好好好，你看这种算是一个朋友圈的类型啊。还有一个第二种， 嗯， 叫即时天气播报。 嗯，你看像刚才那个阅历似的，嗯，你觉得是好的吗？是一个可以招人待见的朋友圈方式， 我觉得 可 以啊。如果你要真有每次都比如说什么票转，大家反正有需要就要呗，而且你也别费了， 对， 你也能收回点钱，我觉得也不错， 也算是就是大家的那个，就是不要浪费资源。对 呀，啊，你看就是谁有什么，比如说还有一些单身女性， 嗯， 是吧？有些单身男性在朋友圈突然晒说， 嗯， 哎，我缺一张电影票，我缺一张演唱票，什么？ 我缺一个 男朋友。这种你叫果断跟上评论，对不对？我觉得其实这个还是很好的。 我缺一个电影票不 OK， 我觉得是我有两张电影票，我缺一个男朋友，我觉得这个朋友圈比较好。 你干嘛弄这么直白？你看珊珊这人就是， 嗯， 要不然你有点像白羊座，你干嘛弄那么直白？比如说你说两个人啊， 嗯， 啊，就是说你说这个今天电影有人陪吗？突然有一个人， 嗯， 有一闺蜜放我鸽子， 嗯， 啊，就看底下开始给你评论，我跟你说那会儿有意思，男生都给你评论， 嗯， 有腼腆型男生， 嗯， 比如说啊，我其实哎呦好想跟你去看这种，但我不好。还有直白型男生，哎，在哪儿？几点？我现在过去。 嗯， 啊，还有那种， 嗯， 还有那种就是不识趣的那种女生， 嗯， 给男生回复，哎，你别去了，我去吧，什么这种。 嗯， 这个反正各种评论， 嗯，对，刚才有个叫林达西的朋友评论 说许可比水水有活力，哎呀转粉儿，你知道 你为什么总读这种伤害水水的？ 这条评论都没有价值，你知道吗？林达西和水水是很多年的朋友。 啊，是 哎呀，咱们这个都是老 是说伤害你啊、哎、包括各种各样的人，就真的觉得你很可爱了。我觉得你今天来到直播间有掀起一股热潮、嗯、大家觉得谁 新鲜吗？ 谁可爱呢？ 不是不是，主要是说句不好听，咱客观一点啊，主要是新鲜嘛，就是新鲜。我第一次来，大家比较好奇，就是这个啊。其实我觉得珊珊对水水是另外一种爱，所以说有点像那种处女座那种爱，是吧？就是打骂啊，打是亲，骂是爱，哎 啊，处女座的爱。 别说了，太撒狗粮了，我在这儿，哎呀，太多余了，哎，还是念后边的吧。 不多余，我爱上你了。 及时天气预报， 对这种类型的朋友圈， 你有没有珊珊？朋友圈里边， 就是只要北京一出彩虹，您就看着吧，朋友圈刷不到别的内容了。 彩虹这个我跟你说啊，刷朋友圈我可以理解，真的挺美的。但是有一些下雨刷朋友圈也不错，就比如说咱们在直播间里看不到外边、然后突然跟他们说下雨了，哎呀，打把伞什么的、你知道吗？就是这种。 有道理。 但是还有一种下雪的，比如拍雪景。 对。 但是你发现没有，无论各种天气预报都有人能发自拍。今天又下雨了，就是给自己拍一张，然后后边打把伞，巨美那种，你知道吗？啊，今天又下雨了，晒一下脚，然后穿的什么鞋，然后跟水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我曾经有一次北京下冰雹，我发过这样的朋友圈 啊。下冰雹你还有空发朋友圈啊？不怕被砸着啊？ 我就从家里小院里面就是收了一些那个就是小小的冰块、然后又弄了点那个。 哎，我朋友圈怎么有你这样的朋友？ 有吗？ 就是有这样的朋友，就是拿出一个那个冰雹那个块，说今天又下冰雹，在那个室内，你在玻璃里边发张那照片。 我是这样发的，我是拿了一个那个冰雹的，就是弄了几个小冰珠放在我手心里，然后旁边放一个类似薄荷叶的树叶子，说东西都齐了，谁给我来点 whiskey 呗。 啊，你也算蛮搞笑的，其实你也算挺搞笑的一个人啊。 刘方兔说你眼睛向下看的时候有点像下雨。 其实我并不觉得下雨很帅啊，对对对，他很帅，就是我就是之前有个人说我长得比较像郑恺，可能最近不像。你笑什么？不是怎么回事？ 可能是前天咱们聚会的时候你吃太多了啊。 不是不是，真的有点像郑恺。然后还有一些人说小的时候说我很像那个苏有朋。很像苏有朋，真的。对， 而且小的时候我真诚的请求你下一次带一张小时候的照片来。 哎，我现在好像有哈、 给大家看一下 小时候照片，很像苏有朋。 我能看出来苏有朋的影子。哎，真的有五阿哥的影子。 你为什么从照片上看过我像苏有朋？你看过我照片吗？小时候那你为什么这么笃定？ 因为我从你的五官当中看出了一点点小小的帅气的影子。 小的时候还有一些帅气。 如果把它整体的用那个、美图软件的瘦脸瘦身功能往里面缩一下的话、就真的有点像苏有朋了。 我可以有气质当网红。你等我，等会稍等啊，我找一下这个。 对，你找着，边找边给你念一下留言吧。 好好好。 基于那点事儿说了，说许可说过学过说相声吗？ 啊，没有啊。什么呀？相声 还蛮有说相声的那个。 不是，人家说相声点那种就是一捧一个逗、就比如说珊珊，你说。你说一件事儿，不是啊？你是捧的，那我就说一件事儿。 好，你说吧。 我说，比如说今天早上啊，我出了门，出了门之后，我想啊，今天吃这么点早饭啊？ 什么早饭呢？ 哎，后来我就看着有这广元肉饼啊。 肉饼啊，又是啊！ 广元肉饼看着不错啊，说吃两口，哎，结果买了2毛钱买一肉饼，不错，挺便宜啊。 嗯，便宜。 哎，一上口啊，牙掉了。 哎呦， 怎么回事啊？假牙没带紧，嗨，这肉饼太硬，要、不行， 是不是 尴尬、啊？这个， 就是你知道相声啊，这个捧哏就只有几句话，其实 对， 嗨，哎呦。这 么回事、但是很难啊， 那 个对对对，但是很难。等我找找啊，我先找找小时候照片。 小时候照片真的是很就藏在了人海当中，是不是？ 对 对。 大西说了，说你像胖了的郑恺，就各种各样的。 哎，找着一张， 哎呦， 给我一个单独 的镜头， 真的 来看一眼。哎， 就这样， 瞅一眼，哇，头歪的很像追风的少年。我看 一眼，当时还有， 我要近距离看一眼。还是现在好看 啊！我觉得当时挺帅的，我当时 不像苏有朋，哪里像苏有朋啊？不吹牛会怎样啊？许可啊！ 不是真的，真的，那会儿像苏有朋，像我自己都炸弹，你知道吗？ 这样好不好？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像的话，你又很少发朋友圈，你把这张图片、这张照片发朋友圈，说你看我像谁？ 好，可以等会儿考虑一下啊。 是的， 可以等会儿考虑一下啊。 但是流氓兔给了你肯定，流氓兔说还是小时候好看。 哎，谢谢啊。0411啊，谢谢。 这是他的生日，估计是、 对。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说到那个， 说到发天气预报式的这种朋友圈的朋友， 说到自拍是吧？就是、对， 就只要是北京的天气发现动态了，朋友圈气象站驻北京站的朋友都会为你统一播报 爆发了。 今天的北京雾霾了，今天的北京霾散了，今天的北京天蓝了，彩虹了，晚霞了，冰雹了，又雾霾了。 哎，对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下过一场大雨，然后有些人发中国尊那，你看见了吗？ 中国什么？ 中国尊。 中国尊是啥？ 就是国贸旁边，国贸三期旁边建的那最高那楼 啊，正在建的， 对对对，正在建的， 我知道那个 中建的那个，对对对对对对对 被他插在云中间的。 对对对，那张照片你看过是吧？ 好多。 哎呦 我 天哪，那天真 是 很厉害。 大概有五个机位的吧。 那天你知道吗？那天当下完雨之后，我有一天路过长安街，我在那骑着咱们的这个共享单车，我在那边溜达，然后就看长枪短棒，你知道吗？大家都瞄准的一个方向，就路边的人等公交也会拿手机照一张，当时真的有点神仙那种感觉。 对 对，就是因为 那张图片是好看的啦。 对，因为当时云好像前面低压吧，是怎么着？反正云低当时啊。 嗯。好嘞，刚才说的是即时天气预报以及月历，比如转票这样的朋友圈。那还有什么朋友圈可以发呢？下厨房版的世纪家园。 下厨房版我可以理解，什么叫下厨房版的世纪家园呀？ 其实就是比交友平台有烟火气的一个平台了。你看交友平台上面只能说自己大概我什么擅长厨艺，但是在朋友圈里面，你只要经常发你自己做饭，你不就觉得显示出你是贤妻良母、贤良淑德、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这种气质吗？就会有这样的男生需要这样太太的，就来找。 哦， 对不对？ 这样这样好。再下一个呢，就是见家长的捷径。这个刚才我还看了看什么意思， 这个还蛮好笑。 后来我就理解了，就是大家不在某些节日啊，总会发出一些，比如说自己跟妈妈的合照啊，而且会把妈妈、爸爸这种从古至今，你知道从小到大的照片全剖一遍，这种，反正我觉得也是伤害你自己，伤害爸妈，因为大家小时候都不是太好看啊。然后所以那会儿就是提前见家长嘛。如果你跟这个，比如说有人跟珊珊谈恋爱啊，珊珊这个啊发了朋友圈，发了自己爸爸妈妈，就等于提前。见着家长，但是有点牵强是吧？这事 从五六月份来认识的朋友特别特别棒。首先呢，五月份的第二个周末，你先可以看到在他朋友圈里看到他妈妈的照片，然后再等到过六一儿童节，可以看到他小时候的 照童年的 照片，是的。然后再过两天，便是父亲节。 哎，其实我觉得六一儿童节是个特别好的节日，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我能看出这个你目前在交的男朋友和女朋友小时候整没整？还是不是他 整过的人不会发的 啊？对，你看我刚才那么有自信拿出自己小时候照片是吧？而且你看我长成这样，长整也不太合适是吧？哎，怎么有人说你西红柿炒鸡蛋学会了吗？你还立下这种 flag？ 我西红柿炒鸡蛋 拿手菜是吧？ 世界上最有灵魂的西红柿炒鸡蛋啊！西红柿炒鸡蛋，今儿报一 咱这样啊，咱这样，哪天啊，咱们有机会让那个珊珊做一个西红柿炒鸡蛋，照着照片，或咱上节目时候让他发到平台、啊。 我做饭真的还可以啦，飞飘飞飘，我有进步。 那好，哪天咱们大家吃个饭，让他做一下啊。 行，咱们改天就去随便找一个人的家，好不好？ 好好好，找一水友的家，弄一轰趴啊，好。下一个呢就是择校指南。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说很容易了解到啊，咱们这个朋友圈大家都是哪个学校的。比如说这个啊杰出校友。辉煌校史。声势规模。足以让你这个提前二三十年就解决了这个啊这个就是说择校。择校这种选择，就是你提前很长时间就认识了很多学校。是吧？ 你是中传的对不对？ 不对啊。 中传就是你们学校校庆的时候啊，或者每年毕业典礼、毕业红毯的时候啊， 你怎么样？有意见啊？感觉你叹了口气啊！啊，你说你说你说， 刷屏比北京雾霾或者是北京冰雹那个红圈的数量来的还密。 就是因为你知道吗？大家红毯啊，当时都穿的特别正式。 对， 我也不是很理解。其实总共不到五十米的路，大家走出了那种戛纳红毯的感觉，就是那种感觉。但是其实后来你想想可以理解，因为大家四年毕业嘛，你想一毕业，比如说像我。从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你知道，走出这种很大的这种这残街这种地方，所以当时感觉其实还多多少有一点紧张，不知道为什么紧张，就是可能大家有一种仪式感，就是刚开始我有点不理解，但后来我理解，大家你想读了四年书有一种仪式感，而且很多人跟自己妈妈呀、自己姥姥奶奶呀、跟自己爸爸呀这么走红毯，其实挺有一种就是结束感的，挺有一种仪式感。其实我感觉还是 挺好的， 挺好的，给自己人生画上一个句号， 小小的标点符号。 对对对， 其实我是支持你们的啦，我觉得你们的红毯弄得真的是特别的有意思。 为何你不走一下？当时我应该邀请你走。 中传的呀， 可以邀请你走啊，就是大家中传毕业，当然可以啊。 你再回去读个书好吧？ 对，你看你的朋友们怎么都这么不真诚，高发自己不邀请，真是 没有朋友，你知道吗？我跟水水也不是真的朋友，你们大家可能不了解啊。中国传媒大学他们每年毕业的时候啊，会弄一个大概叫毕业典。毕业典礼 差不多 嘛， 对对对， 尤其是播音主持本科专业的， 但是其实你知道吗？对，更精彩的在走红毯之后的，走红毯大概只占一个小时吧，大概，走红毯之后有一个毕业晚会，其实那个上面比较精彩了， 毕晚， 对毕， 你们叫毕晚吗？ 不叫毕业晚会，你这好潮啊，对对，毕晚啊，刚才你看月球来了，说刚才那个话题到底谁大，他等了很久了，这个我爱一边大吧，我爱一边大， 你属什么的？ 还真认真啊，认真说， 我叫这儿。 我属羊啊， 哎， 别说了，你看你非较真儿这事儿， 好， 接下来这个朋友圈的情况呢？ 好好，是什么呢？是什么呢？珊珊， 家装参考指南。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挺有用的啊。 嗯 嗯，这个就是说，比如说很多朋友圈啊，观摩起来，比如说大家家的风格呀， 是， 就比如说照一个他的雕塑、雕塑、电视摆这样， 对， 是吧？就是感觉挺有，就是艺术风格，他的家不同装修风格你都能看出来。 就你能看到，比如说女排获胜，或者是大型的足球比赛，有很多人开始拍，哎呀，获胜啦，什么3-1，好棒呀之类的。 哎，对对对， 一张图片里面有他的，就是他家电视嘛。 哎，对，他家电视好像放了什么？比如说你说放了 PS 游戏机是吧 ？Xbox， 或者说放了一些啊画啊、香水啊什么这种是吧？你看这个， 看到家装风格， 飞镖飞镖啊，不是不是不是说人生的句号啊，呸呸呸，刚才说的是这个 小小的 大学四年的句号，对，大学四年的句号，嗯，人生只有一次。还有这个朋友圈有什么呢？反向风向标，这是什么意思啊？珊珊，这我都没太明白。 反向风向标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对于那些一些大的公众账号，心灵鸡汤里的公众账号，每天都转，然后比如说包括为八卦号封号叫好，那些成为一个对社会事件特别评论员的微信好友， 是 这 样这 样的情况， 好 对。 还有一个 风向标的事情，他们会做一个自己的评论啦。 好，那还挺算有观点的这。 对的。 还有一个叫疑难杂症诊疗中心。 嗯，疑难杂症的诊疗中心呢，疑难杂症诊疗中心，比如说你搜索万票圈开头的朋友圈，从治疗这个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的医生电话，到新加坡96小时过境签如何办理，到星期六早上有人装修应该打哪个电话投诉，只要有人问，结论就是。 回去我要搜一下，这怎么大家这么有意思呢？ 对， 再看看下一个， 各种各样的人，就是解决疑难杂症的中心。 好，下一个咱们快一点啊，表情包供给站。 对， 就是说大家各种表情，图文无关啊，图文无关这个好多人用啊， 图文无关好可爱。 啊，为什么呀？ 就是，其实他就是想发一张图片了，或者只是觉得想分享一张图片，或者纯粹想分享自己的一些， 然后自己发一个文字，对，然后和图文无关，配上一个你瞅啥，或者说啊， 对，大多数情况下那个图是比较有趣的， 对对对， 嗯， 还有一个叫社交救济场所， 是的， 嗯，什么 叫社交救济场所呢？你不要怕错过朋友的生日。 我觉得这个之前 QQ 空间做的特别好，比如说谁谁要过上生日了，你要送上祝福，提前2天告我，哎，这样我一看，哦，突然到那谁的生日了，啊，就这样。 提前2天的话，到时候会忘。 不不，但是他 QQ 就是说，你哪怕当时忘了，你当时点一个 QQ 空间送去祝福，但是大家很多人玩那个嘛，就他一点他会看你祝福，其实挺温暖的。无论你在生日当天想不想起来，反正你只要在之前给他发个，哎呀，他觉得你上心着这事儿， 嗯， 是吧？ 你知道，像比如说，微博现在也有这种。我上个月过生，我这个月过生日的时候，对，我是这个月生日，哇，我生日才过去那么短， 生日快乐啊，珊珊！ 谢谢谢谢，太晚了吧？ 谁让你当时不叫我们呢？ 我就发现，我才过生日，今年我就发现有很多就是微博有人给我评论说说珊珊生日快乐，我心里想你们怎么记得我生日的呢？ 哎， 发现这微博自动发送了，今天是我的生日，快来给我送祝福吧！ 你点一下，他就发过去了是吗？ 我没有点， 不是就是别人点一下就给你发过来了， 对， 估计是这样。 别人看到了这条微博，然后开始评论，才会给我送祝福。哎，这也是一些社交网站的好的功能了。 是，这甜甜圈是什么呀？ 谢谢程六天爷送的甜甜圈，他可能觉得咱俩很甜吧，或者因为他叫甜野。 不，您看这咱们就要网红气质一点。 嗯， 谢谢六爷的甜圈， 谢谢嘞， 谢谢 了， 投一波六六啊，谢谢谢谢六爷。 您这不是网红气质，您这是店小二气质。 对对，不好意思啊，这下 里边坐哎。 下高赞来里边坐啊！你看小娃娃这个，哎，咱练 一 下小娃娃这个。现在小娃娃这个像网红男的一般。 谢谢小娃娃626送了喜欢你。 谢谢小娃娃626送的一个喜欢你，给你比心哦。然后就这样。 为什么你叫小娃娃626啊？因为626是我们台正式开播的日子哎。你 是 因为那天专门注册了一个账号吗？不对啊，12级了已经。还是你是626号生日啊？ 就是，不，就是那天他注册，然后这两天刷到 12级了是吗？ 都给咱们直播间了吗？ 嗯， 珊珊。 我不知道啊，我没有太看大家的那个送礼物的情况，因为我这个人不是很在乎钱，我只在乎有没有送兰博基尼。 你看大家一个太阳和喜欢的星星， 谢 谢大家， 谢 谢大家。我觉得可以有免费礼物， 谢谢快乐的雨涵。 对，如果有免费礼物，大家可以扣一会儿啊，就是钱就不用充 了，可以 了， 对，稍微充一点也行啊。 好，看下一个啊， 叫 消费升级导购指南， 是的，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朋友圈，你比如说搜索这个啊，这很多东西到货啊什么的这种啊，刨去这个发微商啊，有一些人，比如说给你推荐两本书。 对， 推荐几个服装品牌，推荐几个潮流的搭配，哎，我其实挺喜欢这样的，因为我个人在穿衣服上有点恐惧症，所以我总喜欢看那种微博呀，微博号啊，就这种，就是说他们穿衣服啊，就这种，比如说它有很多搭配嘛，是吧？欧美的啊那种，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咱们会知道一些经济实惠的牌子，因为我总觉得衣服嘛，没必要买太贵， 对， 因为你穿完你，而且你老得洗。 洗完之后就容易掉色，那、可能我买的那质量都不太好，就是对，反正就是我就觉得吧，就衣服买一些不要太贵的，比如说你平常 但是其实我觉得今天穿的你还是蛮时尚的、 是吗？谢谢。 是的， 某 M 啊，某铺啊，是吧？我都觉得挺好看的，其实有时候 对， 而且 今天许可一坐下，我就开始揪他的腿毛，就是因为他穿了一个漏洞的这个牛仔裤啊，然后其实他的鞋也很好看。对，你就这么主持吧，好吗？反正也没几分钟了。 这么主持，大家就有点害怕，你知道，突然露出条腿，这后。对，哎，这个珊珊，你平常喜欢穿什么样衣服风格？ 我会喜欢穿设计师品牌的，但是你不要看了，因为我早上上节目的话，我就是很邋遢。 不是，我是其实你属于就是我对你第一印象啊，就是我对你第一印象，我觉得你是可爱的。 我是可爱的呀。 对，你是特别可爱，因为我觉得咱们第一次开会的时候，然后你穿了一身特别可爱的衣服。当时我觉得珊珊这人挺可爱，好像是个米老鼠还是什么米奇妙的那种 啊，有可能， 对， 啊，对，我是喜欢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感觉，然后有趣的设计的那种风格的衣服，比如说我现在穿了一个牛仔的小连衣裙， 设计这种品牌， 对，牛仔的小连衣裙，然后就是我觉得很普通，我就会戴一个这种戴两个大眼睛的帽子，就是我就会喜欢，然后我穿一双金色的鞋。然后上面会有那个小小的， 有看见很炫，你知道 ，sneaker这种小贴，对，就觉得好玩嘛，包括其实我觉得刚才说到的这个朋友圈的类型，消费升级导购指南，的确是可以找到一些流行的趋势，包括从代购的朋友圈里面， 比如今天什么什么 找到什么火了， 而且从代购的朋友圈你能知道国家各国的节日，今天又是黑色星期五，什么什么八折排起了长队，大家有需要的啊，比如说什么什么又在圣诞节了，大家大采购，我又要回国了啊，什么这那这那。 其实说到这个最后一种这个朋友圈的类型，跟这个是相关的， 什么意思呢？ 品牌 fancy 指数晴雨表， 哎，这我不太知道，你解释解释。 其实就是，人们心中的这个品味公告板，因为大家会分享各种各样不同的品牌嘛，有的品牌就比较潮、比较酷、比较 fancy， 有的就还好。可是，一般情况下，最近比较流行的东西，大家会分享的比较多。比如说，最近就很流行那个椰子鞋，是不是？ 椰子鞋是什么鞋啊？ 就是一个品牌出的比较高端的运动鞋，它就一 双。长什么样？你有吗？能看看？ 我有一双，买了很久才能买得到。包括袁一当时还找我买什么的，就买就是那个椰子鞋很难买了，就很火。 我先看看长什么样。 原价才就是两三千的样子，但是就被炒到。好像是 这就好像我们男人买一双篮球鞋，你知道吗？每个月攒300块钱，然后攒半年，攒半年买一双乔丹鞋， 长这个样子啊？ 啊，这个不是运动鞋吗？ 它就是运动鞋。 这个不是乔丹还是什么耐克？这叫什么？ 好像是阿迪的吧？我不确定。 对，好多人都穿这个啊，这就是著名的椰子鞋。 椰子鞋，但是很 舒服吗？ 最近舒服。啊，耐克 啊，耐克，我就说耐克吧，这个 啊，不对， 阿迪。 就是它好像是为了对抗 好了，不管它是什么 那个 Air 的那个底儿，然后做了一个特别舒服的底儿啊。 那这个鞋子普通专卖店有卖的吗？没有是吧？ 有，就是买不到， 现在也很难是吧？ 对，买不到。 现在依然很难是吧？ 现在就断货了吧？应该就买不到了吧？就那种好像是可以官网上排队拍的那种，能拍到的，就是很招人恨，就跟深夜食堂一样招人恨。 哇，就跟抢，比如说某某手机一样是吧？官网开始排号。 是的。 是这样的是吧？ 对，就是那种风格。 哎呀，突然看了你这个，我觉得这鞋挺好看啊。 你要去买一双是吗？ 不是，我就觉得挺好，我可以攒点钱，可以那什么。但是听你说现在已经断货了，那就算了。 就真的很难买，买到的可能，要不就买双假的哈。好吧，咱们今天聊的是朋友圈这样的功能，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朋友圈的风格呢？ 我觉得呀，说实话啊，这个朋友圈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就是你发现没有，最终你关注哪些人的朋友圈，你肯定是对他这个人感兴趣。 对，有些是刚刚认识的时候先去刷一遍。 哎，刚刚认识的时候一定要刷一遍。 对， 但是刚刚认识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对我开启了这个3天可见啊，我就觉得他可能对我没什么太多意思。好了，算了，那就屏蔽了吧。 或者是刚刚认识的时候刷一遍，除了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还能看一看共同好友都是谁。 这怎么看呀？得他发朋友圈评论吧？ 对，你看他就是共同好友，如果有点赞或者评论的， 对，这个特别神奇， 特别神奇。 就是你发现到时候你隔了好远好远，比如说一个实不相干的一个事儿，认识一朋友，然后加了朋友圈之后，到某某某年某月，你发现你之前一个很久不搭嘎的朋友，突然在底下给他。对，突然给他评论了一下， 是的， 然后你就会发现，然后你在底下给他点个赞，然后那朋友就会很惊喜啊，你们俩还认识，哎呀，地球好巧，就是确实是这样，你发现没有？ 你有没有？你身边会不会有这样的男生啊？就是只要是长得还挺好看的姑娘，哎，他都认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 我 有这样的朋友，哎， 是咱们频率的张月是吧？ 反正我身边的 张厂长是我们九八二魔力工厂微信公众号的主管。 我身边的朋友们啊，我身边的这个九八二的这些女主播们，基本所有的微信评论我看都有她。 但是她真的是可爱的啦， 对对对， 可爱的啦， 就是妇女之友，说实话，排解很多的这个心情啊。 是的。 所以你现在在找歌吗？ 对呀、啊，我在找结束曲啊，我不知道要放什么。 好，你找，咱们是几点大概结束？ 我们是9:30结束，大概现在就可以开始结束了 啊！现在就可以开始结束，这么突然是吗？ 一般9:25就要差不多了，我觉得咱们可以再随便的跟大家聊几句吧， 啊、 因为我们的马上就要结束了，亲爱的朋友们。 对 啊，刷点小礼物， 刷点小礼物，我就这样。珊珊给一波那个，给一波那个近景啊，珊珊、你给大家来一个这个小礼物的，这要礼物的这种女主播的感觉，好不好、来，你给大家展示一下。 大家比心，今天是星期三，不知道你在路上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呢？希望今天有了微微一笑，你可以开开心心的度过一天。谢谢，喜欢你哦。 哇，这个好炫，这真的好厉害， 是这样吗？ 你知道吗？这个真的好厉害，这个在网上起码我跟你说，啊， 为什么好厉害啊？ 就是这个，你这个主播范儿相当可以，相当高级了，就是很多小主播都不行，你这种就基本是啊190万以上观看那种大主播那种感觉。 那今天怎么，好多人2万左右吧？ 对对对，今天还可以。我不行，男主播本来长得不行，我就只能这个一人，我饮酒醉把他家人唱上 两眼，我独相随。 哎，咱们可以喊个，算了，开玩笑，开玩笑。 好啦，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朋友圈的话题。其实不管什么样啊，发什么样的朋友圈，或者你平时看到什么样的朋友圈，我觉得朋友圈是个非常重要的窗口了，是别人了解你重要的窗口，也是你塑造一个想让别人了解你的一个窗口。 是，而且我其实最后有时候有点觉得啊，大家刷朋友圈是一方面，但是不能太过度，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啊，一天天离不开这朋友圈，就是有点强迫症，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比如说等地铁没事干啊，你说你看看，比如说周边，你看看地铁站，你发呆一会儿也行啊。他不行，必须拿出来一直在那摁着，就滚那个齿轮往上。然后有一些有一些人是被迫刷朋友圈，我觉得是这样。朋友圈你可以一天刷个2-3回啊，3-4回没问题，但是不要无时无刻都在刷。 是的， 人与人之间的乐趣呢，我觉得还是在于 people 减去 phone 等于 fun 啊。 哦，是吗？people 减去 phone 等于。people 里没有 H， 就是减去缝等于饭，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我个人 的 感觉啊，对。 好嘞。 希望我们在这个大家娱乐的场所啊，不要刷手机，自己孤独的时候再刷刷朋友圈吧。 是的，希望大家有一个让人自己满意的朋友圈，也在生活当中有个让你开心的朋友圈。 也希望大家一早晨心情美美的啊，可以看见珊珊美美的，然后可以看见这个 许可开 开心心的。祝愿大家有一天好心情。 是的，那明天呢，跟大家见面的会是王爽和孔文，应该是。然后我跟水水或者是许可会在周末回归。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最后送大家一首 Someone Like You。 拜拜 拜拜。 It isn't over.